早晨啊，朝早6:09嘅早上啦，咁啊开始今日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今日咧就系2月15日星期三，农历咧就系正月25日吓。咁啊，出边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2%嘅早上，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啦，寒冷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咁啊，大家朝头早起身嘅时间咧，应该系觉得冻啦，同埋觉得干燥嘅。咁啊，留意住注意保暖啦吓。早上咧都可以饮下啲暖嘅饮品，令到你个身体咧就尽快可以得到一个适合嘅温度，咁啊会舒服好多啦。早上继续有白元浩小白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同你见面。早上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经常都会听到一句说话，就系话到，当你准备好的时候，机会才会找到你的。如果你自己都未准备好的话，机会来到你只会白白浪费了。事实来的。机会呢，有些人说到不会呢，就是上门自己去找你，只有你去到找他。看你怎么理解了。有些人会觉得呢，在任何的时候，其实机会都是瞬间即逝，这个我都很认同。当你有运气的时候，可能连埋机会都可以企喺度等你捕捉佢。但系有阵时机会飘忽不定，佢就好似命运捉摸唔到一样。然后当你想捕捉佢嘅时候咧，可能因为你又未准备好，所以捉唔实佢，或者捉到佢，捉到鹿都唔识脱角。所以当机会向你拥抱嘅时候，你记住要报以一个嘅微笑。然后亦都将佢好好地拥抱。如果你啱啱流失咗一个又一个嘅机会嘅话，唔紧要噶。只要你有心嘅话，其实机会随时随地都会再次出现。 一首歌过嚟自 Eka 嘅 See You Next Time，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六分的早上，外面室外气温是14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都是生效紧。早上的时间见到的而且确疫情都已经好像远离我们了，复常这样。但是仲有世界各地咧，有啲地方我哋可能仍然咧会觉得咧都系要继续小心谨慎啊。有啲人选择咧 work from home， 咁我哋都已经之前咧试过好耐嘅一段日子啦吓。所以咧而家咧即系重返办公室对好多人嚟讲咧，原来咧即系虽然复常啫，不过个习惯咧都好似已经习惯咗喺屋企工作咁样。一要再回到公司咧，感觉哎呀，好似周身唔聚财，浪费咗啲时间喺交通上边。之前咧喺美国嗰度啊，就有啲老板深明呢个员工难以适应重返公司咧，就再翻工。于是乎咧，就为咗可以实现员工 work from home 嘅意愿，同时又唔影响公司嘅运作，决定喺公司内部打造一座咧迷你嘅小镇。哇，咁搞笑！他们每一个员工不单止拥有独立的房屋，他们的房的细节和装饰更加可以被他们自己亲自发挥。即是简单一点来说，你可以挤一些你自己想挤的东西在这间房间里面的。可以说非常细心，当然有很多人看完之后哇这么犀利。原来他是在美国一间物流公司来的。今日佢哋都话到，喂，老板真系得啊，即系呢个 concept 好好啊，令到佢哋咧都好想继续喺呢间公司嗰度翻工。咁啊，老板嘅意向都系为咗平衡大家嘅意愿，咁啊，目的都系想大家翻工翻得开心，因为佢明白只要员工翻得开心咧，咁啊，公司咧其实个质量就会有保证啦。佢又更加希望啦。在工作的地方，所有员工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还有呢，在这个时候简单地来说，要跟同事有交流 的时候更加方便。只要走出门口敲敲门，隔离屋就是你的同事了。好了，我呢就有第二个看法的。虽然呢我们都望埋他的屋就非常之靓啦，有一些草地应该是人造草嚟嘅，咁披上去地毡啦，咁样绿色地毡，咁望起上嚟都几悠闲啊，有啲吊床啊，可以俾员工休息啊，的而且确设计起上嚟咧，就好似一个好细好细嘅村庄咁样，啲同事可以喺入边倾下偈。嗱，间屋入边嘅设计咧，即系虽然都系有啲朴素，因为冇话都装修得好靓嘅，因为俾员工自己发挥，咁啊员工又唔想搞太多啦，咁样。咁於是乎咧，都有一個幾靚嘅外表，幾簡潔啊嚇。咁但係咧，我啊睇到啊員工咧就可以被呢個老闆安排咧，就集中火力喺同一個地方嗰度翻工， 只是让他们上班的时候有更加多不同似屋企的感觉。不过这个老板已经成功将所有的下属 group 在一起，凝聚了一股上班的气氛。 Right, I'm ready。 就算再灰再生长，想干的事，想见的人，相约于地平，最光那边，时候就到天光亮，如时候未到天暗黑，从起身一刻到安眠，总有生命，总要生存一次，若未来还太远，但目前能珍惜我的每天，不要谁同意。 喂，你首歌歌咧开头有阿 Jason 咧喺度讲 I ready， 系，因为佢呢个咧系一个一 take 过嘅演出嘅版本啊，嚟自 Jason 陈。对唔住啊，唔系陈奕迅啦，原来头先讲错咗，陈柏宇系口快快，唔好意思啊，陈柏宇阿 Jason 嘅有天。 晨光 Coffee Time， 啊，原来朝早我都未醒，唔紧要，一齐睇埋天气，睇下醒唔醒。天气干燥，早上寒冷，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的气温大概19度嘅，吹和缓至到清劲的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啊，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气温回升咯。而家14度的气温，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同埋寒冷天气警告都是生效紧嘅。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啦？咁啊喺呢一个三国时期，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威胁孙权咧就将个仔啊送到去许都嗰度咧就做人质，孙权咧就搵嚟大臣商量对策啊！啲大臣就喺度话啦：，哎呀，曹操实力太过强大啊，主公你只能够屈服于曹操啦！哇，听到咁样，主公你只能够屈服于曹操啦，呢一句咧。梗系唔高兴，梗系唔开心啦。好啦，咁点算呢？咁样咁唯有孙权嘅主将周瑜，哇，大家记得佢啦。周瑜坚决反对咧，就向曹操送呢个人质。佢首先分析咗自己，我哋都有啲有利嘅条件噶。主公，我哋喺江东资源丰富，物产丰盛，兵精粮足，交通便利，人心安定。我哋唔需要惊曹操嘅、哦，然后就劝孙权啦，千祈唔好屈服于曹操，发愤图强，我哋就能够所向无敌。好讲就梗系咁讲啦，好啦，不过佢亦都继续话到，用我哋最优势嘅条件，我哋嘅力量所指之处啊，冇人可以同我哋匹敌嘅。孙权听咗周瑜嘅分析之后咧，就坚定。就相信，哎，原来我唔屈服于曹操咧，的而且确咧系有一个出路嘅、哦，咁样。佢更加话到，好，我决心拒绝曹操要求人质嘅决定，一定唔会向佢屈服嘅。我哋所向无敌，所向系指力量到达嘅地方，敌系指敌人啦。形容力量强大，所到之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与之匹敌。今日。在我们的生活上面真的很难做到所向无敌，但是我们应该好分析我们自己一些有利的条件，然后加以发挥，那我们的、在生活上的进程就可以方便和稳操胜券很多了。 星空，岁月会讲，某日会懂，人生转了转意见，目送在邂逅，每天倒数勇敢练习拥抱，那纷飞会以后，我愿我在跌宕里亦有谁陪伴我，翩翩起舞。 出面室外气温跌了一度，1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59%，相当干燥，所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而寒冷天气警告都是生效的。一首歌曲来自郑欣宜的《仍会等》，时间来到早上的6:29，我们听听6:30的新闻简报，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保良局朱李月华幼稚园暨幼儿园校长涉嫌不当对待学生被停职，局方已经报警。保良局话，星期一晚接获社署通知，收到投诉，指属下朱李月华幼稚园暨幼儿园校长在今个月9号怀疑不恰当对待一名学生，随即翻查学校相关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校长当日在处理一名高班学生的情绪表现时，动作较为粗鲁，有一两下拉扯动作，因此局方主动联络警方，会积极协助警方的调查工作。局方亦会同社署及教育局保持密切联系。保良局话非常关注事件，对任何不恰当照顾幼儿的行为零容忍，并已经即时暂停涉事校长的教学职务和他接触幼儿的相关工作。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就中国海警船使用激光照射菲方海警船事件召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王溪年，对中国近期在南海的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又指出中国对菲律宾海警船和渔民采取的行动越来越频繁和激烈。菲律宾外交部亦同时呼吁北京停止中方船只的攻击性活动，指出这些行为令人不安和失望。中国外交部之前表示，菲律宾海警船擅自闯入仁爱礁海域，中国海警船依照中国国内法和国际法维护中国主权和海上秩序，现场操作专业克制。中非日前已经通过两国外交部建立的涉海沟通机制进行沟通，目前有关海域总体平静。美国白宫表示，当局仍然寻找最近被击落的不明飞行物碎片，但指出没有迹象表明这些不明飞行物是中国间谍计划的一部分，或者与任何外国间谍情报收集活动有关。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至今无组织或个人承认与这三个不明飞行物有关，但当局相信可能只是商业或研究机构所用的气球，因此是属于良性目的，强调这个可能就是目前为止的解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承认F-16 战机星期日在幽伦湖上空发射两枚导弹击落不明飞行物，但首枚导弹未能击中目标。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和军方官员向国会参议员就不明飞行物作出汇报，汇报属于保密。不过有参议员认为95%的内容都可以在不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公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干燥，早上寒冷，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气温回升。 现时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 60%，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系郑国江。港台你可以说是我创作的摇篮来的，我近年亦都开始写粤曲啦，所以我是会多听了港台的第五代的节目的，对我来讲都有很大的裨益。现在港台95周年，祝港台95岁生辰快乐。 公共广播95 年，联系香港。 我周末很忙啊，细猫，公司个文件柜又冇箱死喺地板，点知啲文件又摆得唔好，成个柜反晒落嚟啊！哎呀，今个周末有排执啦。 Sarah， 文件柜嘅存放方法应该系较重或较易打烂嘅物件放喺文件柜嘅下层，较轻嘅先系放喺上层。 你真系要帮下佢啦。不过如果想知更多，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案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办公室环境够舒适，员工表现更出色。我系细猫应志源。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而家咧就室外气温系13度，哎呀，又跌多咗1度咯。咁啊，早上嘅时间啦，都要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咧13度嘅气温，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天气咧渐吹寒冷，大家要留意住保暖啦。听紧啊，晨光第一线啦，直播室有白元浩小白喺度，电话打俾阿钟哥。早晨，钟哥。 早晨，小白。 哇，今日啲电话咧。我都不其然，其实都好担心，不过一切顺利，因为寻日都几冷。 正所谓今日冻咗啦，天气不似预期，电话也一样啊嘛。 系啊，系啊，有阵时吓，好咁啊， 唔到你话嘅， 啱啊，系啊，天气冻咗咯，今日突如其来嘅冻咧，令到人哋嗰种懒惰嘅心情又再出翻出嚟啊。 哦。咁又唔会嘅，因为我相信懒惰嘅人呢，就算天气点样都系懒惰嘅。唔懒惰嘅人一样啊，天气点样佢都会勤力啊。 咦，我哋系不自懒惰的人，我哋系勤力嘅一辈。 系啊，咁所以冇乜所谓嘅。但呢个世界呢就好平均嘅啲嘢分配得。你觉得呢个世界懒惰嘅人多啊，定还是系勤力嘅人多？ 在我认识的呢，我真的觉得是勤力的人多。是啊，可能可能我认识的人呢 freelance 比较多。咁你一定要勤力啦。 但是你没留意呢，个世界行得慢了的。 是咩？ 进步得慢一点。 咁是 喎。是啊，所以我成日觉得呢，你睇返啲历史呢，边个年代 行得快啲咧，嗰、那個年代應該係啲人平均嚟講係勤力啲嘅。 啊，係喎、哦。 咁如果地球行得慢咗，即係嗰個年代行得慢咗咧，咁其實就係嗰個年代啲人懶啲咯。 咦、哦？而家呢個年代就算行得快咧，都未必係我哋嘅功勞喎，可能係 AI 嘅功勞喎。 有可能是的，因为现在你最勤力的人就发明了 AI 了，发明了机器啊那些这样。那其实发明了嘛，那跟着那些人就可以懒惰咯。 是啊， 成日都话人类勤力的原动力就是想懒惰。 是啊，所以是啊，那人想发明什么？发明吸尘机，因为他不想吸尘，他不想抹地嘛。 是啊，那所以人类的本质呢，其实就是吃和睡的。其他嘢咧就系我希望保持住继续食同瞓、 啊。 你谂下，我哋而家身边所有出现嘅任何物品咧、都系希望我哋多啲时间食同埋瞓。 嗯，系、哦。 其实任何嘢都系环绕住呢两样嘅啫嘛，冇噶啦。 咁我哋咪同一只猪冇分别咯。 猪咧就系、是、比我哋更懒啦，因为佢哋连发明都唔想做啊嘛。 啊，系、哦。可以呢样嘢我哋叻过佢、哦。 人类就系好勤力地去发明一啲嘢，令自己可以懒惰啊嘛。 嗯，呢、這个就系我哋叻嘅原因。咁如果猪都发明咗嘢、如果见到只猪发明嘢，咁我都唔舍得嗒佢啦。 嗱、啊，咁就小心啦。咁、啊、可能调翻转头，咁我哋就真系唔知道有咩用处噶啦。系啊。 哎呀，到时真系会俾人话猪都叻过你啊。 所以咧，每个人咧都有啲勤力嘅原因，成日都话啦。诶、你人老咗之后想过啲咩生活啊咁样。咁样梗係想过啲简单嘅生活啦、 啊。 一个古仔呢我成日即係好快讲。一个古仔呢、我成日都经常都听过。咁就即係大家点样去解读呢、因为话说一个好有钱嘅人呢撞咗一个渔夫。咁就同个渔夫讲啦喂你将来你卖咗只船佢啦唔好打鱼啦。渔夫话点解呀嗱卖咗只船佢然之后呢你攞啲钱去投资。咁啊，渔夫问啦，投资完咧，有钱人就话啦，有钱投资完之后，你咪赚咗啲钱咯，然之后买只再大啲嘅船，跟住咧买咗大啲嘅船之后咧，然之后咧再卖咗佢，跟住点啊？再去攞投资，然之后点啊？再赚多啲钱，跟住点啊？跟住海边买间屋，然后咧咁啊可以有好多钱，你安享晚年咯，跟住个渔夫就话啦，我而家间屋咪就喺海边咯，都系望住个海噶。咁但系同埋咧，我而家都觉得好开心、哦。咁点解要做咁多嘢咧？呢、這个就系人好得意嘅嘢，你知唔知做啊？嘛、 嗯， 就是、人类最基本嘅嘢，其实我哋已经拥有噶啦。 哦，咁系呢个真系、哦。 嗯。 啊，咁如果连即系基本都冇嘅，咁当然系即系要自己谂下办法啦。 系啊。 即系讲得啱、哦，其实好，我哋大部分嘅人咧都系。食啊，或者着啊，好简单嘅生活咧、我哋都可以都仲有喎、 啊。系啊，所以我哋已经有咗我哋想要嘅嘢，即系争在你其他嘢，譬如话我要好多财富，我哋求咩咧？啊，求安心，但我成日都话咯、安心唔系嚟自你嘅财富咁样，安心系嚟自自己个心噶嘛。 嗯，系啊，啲钱永远都系储嚟俾将来噶嘛。 是啊，俾将来啊， 睿智，翻嚟再倾头，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咧？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早晨早晨，晨光百科的时间。最近都好多朋友都会说到，哎呀，好多的樱花都开得好靓、哦。樱花为什么会在同一个时间开花？原理是什么呢？好啦，具备同样性质嘅一种我哋先讲叫染井吉野樱啦。吉野樱喺江户时代，原来经过品种改良嘅，而孕育出嚟嘅一种嘅樱花品种嚟噶。呢种嘅樱花咧，就利用一种嘅方法去到繁殖啦。所以全部树木都具备咗完全相同嘅性质。到咗春天咧，佢哋就会同时开花。原来以前曾经经过改造嘅。据讲吉野樱经过寒冷的冬天，由2月开始啦，当每日的温度 累積嘅温度超過400度嘅時間咧，就會開花啦。即係嚟今日10度嘅，聽日13度嘅，咁、啊、加埋就已經係變咗23度，如此類推啊！啊，據講超過400度咧就會開花。好啦，除咗咧就系染井吉野樱之外，好多嘅植物亦都分别喺固定嘅季节嗰度开花噶。咁啊，花喺受呢一个嘅佢哋嘅花粉之后咧，就会长出种子啦。但系唔少植物必须咧要接受其他叫做植株嘅花粉，先至能够咧就系俾佢嘅种子生出嚟噶。所以亦都容易咧就系授粉啊，就会咧有相同嘅季节开花啦。不过呢樱花我哋成日想着它可能原本的版本就是这样的，其实都未必的，都是有经过改造，不过就不是基因那只，是用特别的种植栽种形式去将它改造成为可以统一开花的品种来的。 心境像前前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怨由下个着手。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在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终须停一次。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云游，像离蝴蝶季节性追究，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双手不占有，方可拥有。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 早晨嘅时间嚟到6:47啊，揾嚟呢首嘅作品啊，嚟自张学友嘅《日出时》，让街灯安睡啊。天气方面，天气干燥啊，早上寒冷，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概19度噶，吹和缓至到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气温回升。而家1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0%嘅，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同埋寒冷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噶。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噔噔噔噔 系咩嘢嚟？ 噔噔噔噔系啦，情人节啊嘛， 啊 即系爱咧，用个心去表达噶嘛，系咪心意心意有阵时啲嘢 都系噶、啊，你画张卡都开心啦、 啊。系啊，咁但系嗱、即系当然我哋希望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啦，个个都开心心 happy。 你今日讲埋啲乜嘢嘅？ 唔系啊，咪。希望大家开心啊嘛， okay, okay. 即系一啖砂糖讲先啦。但系咧，有阵时候我哋面对住情感咧，真系 有咁多段嘅情感， 系 有几多段可以真系开花结果啊？ 嗯， 你拍拖拍十次，你都系得一次会结婚嘅，正常咁讲啦，系咪先？ 系 系啦，咁但系其他嗰啲分手又会令到你压力大，喺感情嘅叫做分叉路上面形成咗好多嘅压力缠绕住我哋。啊，大师啊，大师！我哋应该点样将呢啲情感嘅压力？ 我忍唔住，因为见到好似系一个咧，即系迷 骗子系嘛？ 唔系一个即系嗰啲好满脑子问题嗰啲少男咁样。 系啊，我永远都系一个少男嚟嘅，你知唔知？ 就咁讲，头先即系讲到咁样啦，即系爱情都系两个人一个即系关系嘅建立啦。 嗯、 无论我哋同朋友去建立一段关系，或者即系 伴侣建立一个关系， 伴侣或者你喺工作嘅时候，一啲嘅同事每日喺度相处，都系建立紧唔同嘅关系。只不过即系当然 敌对嘅关系，可能吓 敌对咁啊，真系好大好 好 大杀气 啦 咁样。咁但系即系喺伴侣啦或者男女朋友嘅相处嘅时候咧，都唔难听到咧一啲情况就系咧，佢哋都会有压力嘅、 嗯， 即系我 即系同另外一半相处嘅时候 系啊。咁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咧？ 唔夹咯，唔夹，即系佢中意 系咪就唔夹就系已经哦？close file 咁樣嘅， 又唔係嘅。咁如果真係中意嘅，咁咪諗下點樣磨合咯。就係因為要去特登去遷就一個人咧，那個壓力我就覺得就會出嚟咯。 咁嗱，頭先你講遷就啦，咁就係即係有一啲嘅態度上面咧、嗯，我哋要留意咧，就係話我哋會唔會好強迫啊？即係無論喺投放喺，就算屋企人你都會，即係自己成長咧都帶住有唔同嘅情緒啦、 啊、 經歷啦，咁、 啊、 都會。其實影響緊你自己。 如果同阿爸阿媽由細到大都住嘅，咁又係咪真係個個都覺得喂，我都同阿爸阿媽住咗廿年，但其實都可以唔夾噶嘛，住起上嚟。 係啊， 因為人會成長，人會改變啊嘛。 係啊，咁但係即係我講緊就算屋企人裏邊咧，即係佢你同佢哋成長都好啦，有一陣時觸碰到有一啲嘢咧，都會令到你一啲反應。 嗯。 咁你同你男朋友又好啦，女朋友又好啦，甚至乎伴侶啦，咁有一啲時候咧，大家係相處，始終喺一個咁唔同嘅環境成長咧，都會有一啲嘅 事情習慣 習慣咧出咗嚟咧，因為你唔舒服嘛，你有時會覺得你想人哋會做一啲嘢，令到自己會舒服。咁有時兩個相處咧就係咁喺度打交， 摩擦啦呢啲， 咁個壓力就會喺呢一度咯。即係我好似，唉，我又唔受佢咁樣，但其實明明我自己都唔好意思，或者都唔 OK 嘅。 明明隻狗兩個一齊養噶嘛，點解淨係我放狗嘅啫？我都攰噶嘛。 你冇責任嘅咩？ 係 咪？ 係咯，壓力咪就係咁嚟咯。係 啊，甚至乎以前成日聽到咧，即係兩個人相處咧，即係尤其是新婚夫婦，可能因為一支牙膏咧就可以。 呢個最經典 最經典嘅例子啦，即係就會鬧一場交咯咁。咁所以咧，即係 唔好刷，大家都唔好刷牙啦。 想你哋大家留意一下，就係話會唔會有時我哋喺一個即係關係上面嘅相處咧，會有一啲強迫症，即係強迫咗一啲嘅情緒喺度。咁點樣可以令到大家嘅相處可以會好一啲咧？第一，即係之前我哋有教過啦，即係當可能過往有一啲嘅情緒啊，或者經驗，令到自己會有一啲習慣嘅、 嗯， 會唔會清理咗一下先咧、 嗯？ 即係唔好帶到去一段關係裏邊咧，即係可能過去噶啦，已經過去已過去， 嗯、 但係仍然留有一啲嘅感覺喺度，或者一啲影響喺度咧，咁又攞本書仔出嚟寫下啦。 即係 X X 嘅習慣遺留到而家， 但係好可能會影響咗你嘅，真係唔係因為你仲中意佢，但係因為一啲傷害或者一啲嘅經歷、 嗯， 令到你突然間觸碰到一啲位置咧， 咁、哎、又會唔會傷害到而家嗰個嘅咧，都可能會 嘅 喎。 有啊，因為你情緒唔穩定嘅時候，仲唔傷害到對方咁樣，咁所以咧就要幫自己。 又搞到分手。 點樣令到你同你嘅另一半會相處得好啲？就係即係你亦都要清理一下過去嗰啲垃圾先，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緒。咁第二咧就係話，我哋成日都有講咧，我老師以前成日都講噶，冇一見鐘情噶。一段关系一定是建立出来的。一见钟情是一下的。是一个感觉那个 moment, 那个当下。但是往后。 那是不是一见钟情多数就捉招呢？ 你捉招啫，但是捉招你就是说、哦、我死了被这个人深深吸引、啊樣嗯。但是后来怎样去继续建立和发展下去呢、 嗯、 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个关键就是其实都有一些的我们有些提醒啦，例如啦。我哋成日都講話，我有個豬仔前鈎啦。之前其實都有講過嘅，但係喺兩個人即係咁 close 嘅相處嘅時候，有冇諗下每一日都去儲一啲嘅 情感嘅一啲好嘅嘢，去储喺个猪仔前间度，去培养大家嘅感情好啲咧、 哦。 例如，即系每习惯真系为佢嘘寒问暖啊，即系喺呢段关系上边，你真系要投放一啲嘅嘢。系、啊，你真系真心去关心一个人啦、啊你系好有诚意去，即系你 呢啲必要啦。 你中意一个女仔啊，你都有啲诚意噶。你约佢去街、你都要去 plan 好噶，唔系出到嚟即系成日听到好多情侣闹交咧， 男仔都会谂咩噶？点解你唔 plan 啫？ 都即系大家一人一次咯，即系嗰个前额系一齐去储噶，唔系单方面去储。我今次我想去行山，小白去谂咗啦，即系哎呀我谂好啦，亦都。真係為佢諗啊！佢唔係好行得嘅，咁你諗一條輕騎啲嘅路線咯。啊，比如下次我就會諗啦，可能小白中意去睇某啲去市集咁樣，我又幫佢諗下。今日我哋去邊度？咁即大家都有一個付出喺裏邊，就唔好話我成日都聽到咧，有啲情況就出到嚟，大家你眼望我眼。點解你唔諗啫？ 係啦，出到嚟又唔知做乜咁樣。 係啊，咁就好累 啊！唱 K 咯， 好累， 唱到唔興啦，係咪？ 係啊，咁同埋咧就係即一路講話，其實拍拖有個三角形嘅。就是都要留意有三个元素一定要有 在、啊、拍拖都有三角形、 啊、 你指的是三角关系、啊、 三角关系很重要的就是呢有三个元素呢就是讲一段关系里面感情里面要有一承诺、要有亲密感啦、还有激情的、但是你刚刚初相识的时候或者未开始的时候激情当然很多啦但可以 last 到幾耐啊？ 激情最犀利嘅時候，先係曖昧期喎。 係啊，即 係曖昧期係最 sweet 嘅，我覺得係嘛？ 係啊，因為估下估下，係 啦，估下估下， 佢突然間做咗啲嘢，你咪令你開心一日。係 啦，又多好多幻想咁樣。到拖手嗰下，你就覺得哎呀捉招嚟嘅，點算咧？ 咁你諗其他一樣嘢咯，嗰個係親密感啊嘛，已經跳到係親密感啦。咁但係再去發展嘅時候，關係裏邊會唔會有一啲承諾？但你又唔可以妄下一出識第一日就話我承諾你乜乜乜乜，咁呢啲係冇基礎啊嘛。咁但係呢三個元素咧都。 嗰啲叫衝大頭鬼㗎啦，嗰啲 係啊，或者即係隨口噏咯， 當被扣。做男仔最唔好就係衝大頭鬼， 唔可以亂嚟啊！你要用事實去證明。咁但係我講緊呢個三角形咧，就係你要大家平衡啊。係啊，咁呢個即係都俾大家有提醒啦。但係頭先要講啦，即係當對感情即係要去到分開嘅時候，即都有好大壓力，成日聽到一啲即係唔好嘅。嘅新聞啦、 最想聽就係呢、這個點樣去到解決個分手嘅壓力。 其實你真係要學習就係你整理完之後，真係覺得你覺得好大壓力，唔 work 行唔到落去，咁真係要誠實地面對自己呢個感受先啦。同埋你諗下，有冇用一個方法去同即係。另一方啦，去真係講下大家嗰個問題點解唔 work， 即係唔可以行落去。你大家都要承認，即係唔可以逃避。其實逃避咧，一年、兩年、三年，你積累咗嗰啲仲傷。 係啊，即 係一路嗰啲垃圾，即係頭先講我情緒嘅一啲累積咧。無論十年都好啦，你唔去清理咗嗰個問題都係喺度，只會越積越多嘅時候咧，大家又處理唔到咧，可能你用一個再 worst 嘅方法去做一個分開，其實呢個唔係仲差啲咩？咁難得即係大家都相識一場嘅時候，會唔會可以真係勇敢去面對大家喺情感上邊嘅一啲？棘啦，或者大家都接受唔到嘅情況，睇下拆唔拆到啦。如果拆唔到嘅話，大家和平去即係選擇翻自己嘅生活，咁、都係一個祝福。 講得好客觀啊，你，真係好專業啊，你講得 都係一個祝福嚟噶嘛。即係你見到對方，如果可以揾到，你其實一個自我認識嘅過程嘅。如果真係大家覺得唔適合大家，亦認識到自己想要嘅需要係乜嘢嘅時候咧，你。咪祝福你去下一段感情系更好。 哇，系啊系啊，件事即刻 咩？头先小白教我噶嘛，你唔放又点会得咧？ 系啦， 唔舍啊， 唔舍 又 点会得咧？真系呢个真系至理名言嚟嘅。 系啊，咁当然啦，我哋都祝福大家有情人都系可以喺关系上面有一个好嘅建立。大家面对压力，即系可能拍拖有压力，都识得去大家互相嘅去了解，去舒缓。 真系即系 touch wood 讲句啦，就系情人节捉招咁样。嗰、那個壓力又好大， 送錯嗰扎花係咪？送錯唔係呢只花，係另一隻花。 咁又唔開心嘅，都揾啲朋友傾下偈啦。 或者識得我哋成日都講話你去感恩咯，佢願意去為你做一啲嘢嘅時候，雖然可能佢送咗一樣唔係你太合適嘅嘢，咁、但係你會唔會顧念佢就係話佢都會諗起你啊？ 佢都送啦、 即 係 佢即係為你做咗一啲嘢， 係咯 嘅時候，你先感恩咗先。 咁喂，衰啲講句，兩手揈揈咁點算啊？個壓力都好大喎，人哋成間公司都收玫瑰，得我一個。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咁即系虚报外佣工资要坐监噶，就算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千祈唔好制啊！ 近月发生嘅工业意外，令公众关注职业安全及劳工权益。政府点样透过监管同立法保障打工仔？工会又点样协助改善工作环境，避免意外发生？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职业安全》，星期四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朝早7:09嘅时间啦，听众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啊！咁啊，出边啊寒冷天气警告，13度嘅气温，咁啊再加上望一望，相对湿度60%，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晨光第一线入边啦，晨光交通天文台有白健豪小白喺度啦，仲有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哇，今日相当美艳，我觉得。 唔系嘛？ 啲衫又靓吓，啲衫又睇得出有 cutting 啊 ，design 过啊。 好普通啫。 就是你说普通啊都已经咁样啦，哇！你出力仲不得了， 边度有得出力啊？家阵，唉，都唔使出力噶啦。 点解啊？唔系啊。 咁啊系，唔同嘅岁数又唔同嘅打扮。 咁梗系咯。 咁你讲得啱嘅。咁你咪仲犀利？今朝早话几运动型啊！一见到你即刻感觉到有个青春气息啊！ 唔系呢件咪寻日嗰件。 我琴日因为琴日你琴朝早应该冇着住件褛系咪啊？ 琴日都有、啊。 有咩都琴日见唔到嘅，冇乜怀疑你喎、啊，琴日。 我唔起眼啊嘛 ，Didi。 咁你又唔好咁讲，你好起眼。年青人嚟讲，你都算年青啊，可唔可以咁讲啊？ 靓女嚟讲，你都算靓女啊！ 大家咁话啦，我哋唔好讲无谓嘢啊！今朝好凉啊，等天气留翻俾阿 O 讲啦。我突然之间都要攞件衫着啊，真系非常之凉啊！咁我讲咗交通先啦。好啦，咁啊隧道方面啊，都系恒常嘅车龙啊。公主道过海咧，就去到理工湾位嘅。咁而路面方面咧，都系个樽颈位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嘅。咁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诶、欸，几好喎、 啊！几好啊，暂时啊， 真系一句起两句止就已经搞掂啦、 啊。系啊，啲诶暂时都冇乜特别嘅收到嘅道路工程啊，需要封路线先啦，咁啊几 好 啊， 好事好事好事。 系啊，咁啊讲开好事咧，我想问你小白，你有冇做呢一个行动啦？ 系 啊，你知唔知道今日咧系观音开府呢一个嘅仪式？ 哦，我有听闻过啊， 嗯， 系啊，即系每一年都会听嘅。嗱，今年咧我都有，因为我哋晨光有个嘉宾啊，叫周树佳啊嘛，咁啊佳哥，咁佢就好多掌故嘢嘅，香港一啲。典故王咁样嘅，咁佢即系早两日啦，同佢即系倾开偈嘅时候咧，佢都话诶好忙啊，呢、這个星期咧因为开库啊，观音开库啊，咁啊，所以我咧又听过， 系 佢同我讲话，佢都要即系周围， 佢都要借下啊嘛， 佢借唔借我唔知，但系佢系周围频扑出去睇下啲可能传统嘅仪式到底点做啊，有啲咩特别啊咁样嘅， 系啊，咁其实我记得咧，即系若干年前咧，我哋交通组咧对于一样嘢咧都。好認真去處理，點解咧？我哋會派同事咧去現場睇下擠塞嘅情況嘅。 係咩？ 係啊，咁但係因為而家人手關係啦，所以就冇咗呢件事。 哎呀，我又冇懷疑到以前有個咁樣嘅功能添。 你以前冇乜留意聽嘛？ 係啦， 大家咁話啦。 所以 晨光交通天文台咧， 所以有交通天文台 就好好多啦。咁雖然我哋冇同事喺出邊啫，但我哋都會留意住出邊嘅交通情況啦。但係要提一提大家，由於呢一個觀音開庫嘅儀式咧，都好多風路啊，咁提一提大家。咁嘅時間咧就係由今日嘅。下午开始，今天下午4:00至到明天的夜晚11:00，咁啊 咁耐啊， 封路的情况， 今天下午4:00 至到明晚的11:00， 明晚 早上十一点啊？ 系唔系晚上啊？ 晚上十一点啊？ 听晚十一点系。 即系唔系到今晚晚上？ 系啦，即系由今日嘅下昼四点至到听日十六号嘅夜晚十一点。点解咧？好多人排队去借噶。啊，我嗰阵时见就系咁样啦吓。咁所以长啲时间就好啦。你知啦，多啲时间系咪宽松好多啊？ 多时间梗系啦。 太紧密嘅时间。 弹性啲，因为香港人咧生活都忙啊，有阵时即系要搵食搵食咧就去唔到啊嘛。 冇错，咁啊放工咪去到咯。咁啊，所以遇到你听晚十一点钟呢个封路咧，就封咗边度咧？就封咗红磡嘅平治街。啦，同埋部分嘅差管理啊，观音街啦，同埋获嘉道嘅。咁另外改路方面咧，本来七咸道北去翻尖沙咀方向咧，唔知道你知唔知道，经嗰个弯位咧，经过平治街可以去到佛光街噶嘛。 嗯。 咁但系而家就不能够啦，咁啊要改路啦。 嗯。 另外沿住基利士南路去畅运道咧，本来可以经差管理去翻码头围道嘅，咁而家都系不能够咧，系沿住一个基利士南路啦，去翻畅运道都要改行模糊街出翻去嘅。咁好啦，咁啊但系咧嗱，记住想泊车嘅朋友都系留意。部分的地段观音街差管理和宝奇里街某些地点的泊车位都是暂停使用的、嗯、即是你平时用开想着去到那里那 些标位、 啊、是的现在没有不好意思暂时就暂时停用的 这 个暂停用的泊车位就是会由今日嘅，咦？今日嘅上昼八点钟，至到听晚十一点钟嘅。嗱、 哦， 封路就下昼四点钟啦，头先讲咗。但系泊车位暂停使用咧，就系、是、由今日嘅朝头早，朝头早八点钟啦，即系仲有几多字啊？ 仲有四十五分钟左右。 仲有四十五分钟左右啦，就至到听晚嘅十一点钟嘅。咁因为比较， 如果而家泊咗架车喺嗰度嘅咁多位司机大哥咧， 快啲走啦！ 揸走佢啦！一陣間， 係啊，快啲揸走佢，講得啱。之前唔好再揸佢， 真係要揸走佢 啊！如果唔係就麻煩啦嚇。咁啊，比較多人去嘅咧，依、這、一個觀音開庫儀式咧，就係依個紅磡啦，同埋依一個港島區嘅大坑蓮花宮，有冇聽過？ 有。 系啦，咁因為蓮花宮咧，當然 蓮花宮好出名。 系啦，當然都有封路啦，係咪先？咁樣咧就封路咧，就係佢就仲早少少話，佢係下晝三點鐘開始，但係就至到聽晚嘅七點，時間唔同㗎。 咁啊，封嘅時間短啲喎。 係啦，就唔同誒紅磡嘅、哦、紅磡聽晚十一點。 應該係有一啲重要嘅儀式咧，就可能個時間就就完之後咧，就發覺啊，佢可以咁樣封路啦。 冇錯啦，咁啊大坑嘅蓮花宮啦，就係、是、由今日嘅下晝三點鐘啦，至到聽晚嘅七點鐘，封咗大坑嘅蓮花宮西街、蓮花宮東街、禮賢里咧同。埋蓮花街嘅，咁都系啦，喺銅鑼灣道同埋禮賢里啦嘅交界，近住碗沙街嗰度咧，嗰十四个收费嘅收费米标牌车位咧，都系暂停使用噶，大家留意啦。咁呢一个暂停使用咧，就系、是、由今日嘅上昼十点钟至到听晚嘅七点钟。 系， 就有時間啦。今日上晝十點至到聽晚嘅七點鐘咧，都係暫停使用 的。可以俾你拍多兩個幾鐘而家。 係啦，咁啊快走啦，唔好再入去啦。 係啊。 咁啊冇啦，阿小白你就話你冇去用過，冇去做過依個觀音開庫儀式啦。 可以去，可以去觀摩一下。即係正如之前咧，咪農曆年嘅。 嗯。 農曆年嘅時候，其實我條村咧都有啲特別嘅儀式嘅。 係。 係啦，咁嗰啲又舞龍啦，有舞龍嘅、 哦嗯， 有舞龍，有舞獅，仲、 哦啊、 有舞麒麟。 係。 係啦，咁啊當然就係我哋啲。叫村嘅时候咧，就好多人就载歌载舞，又摆晒啲台喺度食呢一个嘅盘菜嘅，系、嗯、啊，咁嗰阵时候我又系揾阿周树佳， 系 即系头先讲嗰位街哥咧， 历史 系啦，咁一路同佢讲嘅时候，喂，而家佢呢度整紧咩啊？跟住佢又电话复翻我，佢哋而家呢个仪式系做咩？咁我真系咧，老实讲，我带埋小朋友去咧。 哦 好投入， 好開心！佢哋見到舞龍舞獅咧， 係啊， 唔驚係咪啊？小小白， 同埋佢有陣時咧，即係而家啲舞麒麟佢都有嘛，咁、嗯、變咗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咁、嗯、而且仲會喺條村嗰度咧，就一路行咁啊，一路開住嗰啲炮仗聲嘅生意啡咁樣。 哦，生意啡，好彩你講咧，炮仗就不能夠燒 嘅， 係 啦， 生意啡。 所以一路咧，嗰、那個氣氛咧都聽得、嗯、哇，好好好喎咁樣。咁佢哋又去一啲咧，屋企附近有啲叫做。啊！嗰、那個叫咩？協天宮 係 協天宮就係嗰啲好似天后廟嗰啲咁 樣嘅。哦，即係啲廟宇啦。 平時就唔開嘅。 哦， 老實講，我喺度住咗都接近二十年咧，我冇去，我冇入過去㗎。 哦， 嗰日咧，我跟大隊入埋入去。哇！原來入邊係咁嘅樣。哦，原來咧就佢啲儀式咧就咁樣請個佢哋即儀式就請個佛出嚟， 係 跟住就放喺出邊搭咗個棚，就話係睇神功器用嘅咁樣。哇！你跟住走曬條村啊，哇！各樣嘢咧，所以話有陣時啲傳統風俗啊，譬如而家嘅觀音借蛋啦，咁就借庫咧，其實佢又有第二種嘅傳統風俗喺度、嗯，都可以咧去參觀一下、觀摩一下，或者咧去體會一下，我覺得。 哇！好開心啊！你成二十年都冇去過，原來冇去過，即係 冇入 度 入去，我有，因為有陣時佢哋咧 經過喺門口， 係啦，咁佢哋都有好多活動，都有啲聲嘅，咁我都知道嘅。咁但係今年咧就特別投入，因為即係帶埋小朋友去嘛。平時自己一個人嘅時候，睇唔睇都冇所謂啦，有咁嘅心態。而家帶埋小朋友就好想佢一齊都感受得到呢種咁樣嘅叫做傳統風俗嘅。 好開心嘅，其實舞獅嗱，反而麒麟咧就真係少見啦。 係啊， 舞獅咧，我今年真係去好多商場咧，見到好多舞獅 啊。係啊， 聽到佢嗰啲所謂嘅背景嘅音樂，都覺得好開心、好興奮。 係啊， 因為疫情之後咧，哇，真係好開心啊！今年 仲有睇舞龍咧。 舞龙啊！ 舞龙、 啊，舞龙真系除咗舞火龙，我见过啦。舞龙我真系冇。 火龙就 火龙就系因为中秋节大坑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就普通嘅舞龙咁样嘅呢个就。 哇，咁好噶，可唔可以出年邀请埋我去啊？ 可以， 又麒麟又舞狮舞火龙，好开心啊！ 多嘢睇啊，所以有机会啊，喂，出年一齐嚟过嚟睇 啊！好啊，但系几得意嘅，因为你知道疫情咧，原来之前嘅疫情咧，举办呢个网上观音开活动，有网上观音开活动。 啊、我记得今年唔使啦，系嘛？定系 今年唔使啦。 keep 住噶， 今年派已經可以好似你咁講啦，有咁熱鬧嘅氣氛，梗係去現場啦。咁、 哦、 但係留翻俾你講啦，其實我都 search 到好多資料嘅，有好多秘技啊，要帶啲咩去？咁唔該，留翻你同阿佳哥講、 啊。好啊，好啊，即係識做。 啊，我哋講風路啦，我哋最主要都係交通啫。OK， 好啦，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天氣方面問一問阿歐啦，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陽光嘅聽眾朋友。 寒冷天氣警告喎，咁有冇鐵鐵震嘅感覺啊？ 喂，凍翻好多咯，同埋覺得自己唔係好著得夠衫，因為咧之前咧暖和嘅天氣咧、起碼玩咗十日到噶嘛，即係大家啲凍嘅衫啊都收埋曬啦。 係啊， 咁但係咧今日就好明顯見到行緊嘅途人咧都著多咗好多衫啊，有啲咧又縮下咁樣啦，咁啊。有啲師傅啊醒嘅，著翻件羽絨啊。 係，上個禮拜你都仲見到人練習呢個馬拉松啦。咁而家應該唔見曬啦，係嘛？ 冇啦，冇啦，走啱啊！ 走啦， 日日都練咧。下次搞就十一月啦，十一月再搞比賽，即係講緊 九月到開始練咯。 係咯，八九月咯。哇，不過八九月好好難練嘢， 係啊， 又 太濕啊，又剩咁樣， 又多雨水， 係啊，多雨水， 熱得好誇張嘅。晏晝嘅時候， 香港嘅温度都熱啊，夏天嘅時候 係啊，去到33、34度都係難搞啲。咁啊，享受下凍嘅天氣啦。咁琴日情人節，估計大家今日都係個感覺都係甜蜜蜜嘅，都係甜粒粒嘅。咁希望將呢個浪漫嘅氛圍延續到。成年都有啦，有啲鬧交啦，咁啊最好嘅一件事。好，天氣講住咁多先，交返俾小白再講。 好，唔該曬，唔該曬。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睇睇啦，天氣乾燥，早上係寒冷，部分時間多雲，日間大致天晴。咁啊，最高嘅氣温大概19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東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嘅。咁啊，展望未來一兩日早上仍然清涼。咁啊，週末期間氣温回升。而家13度嘅氣温，相對濕度62%。咁我哋見到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2至3，低水平嚟噶。另外咧就係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啦，寒冷天氣警告信號都係生效緊噶。 晨光大學。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咧，咁啊电话旁边啊已经咧就打咗俾阿陈佩斯医师啊。早晨啊 ，Terry。 喂，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啊天气寒冷咧，大家都要突如其来咧就饮翻多啲，系咪饮翻啲姜水、姜茶嗰啲就可以补下身咧？嗬。 哦，其實係噶，譬如天氣好凍咧，我哋譬如杯姜茶啦，或者熱飲，起碼飲熱水咧、暖水咧，應該係會暖好多噶啦。 咁大家留意住啦嚇。咁今日其實咧就想同阿 Terry 咧就講下一啲關於中醫嘅問題咧，就係啲脫髮同埋白髮啊，即係我哋嘅頭髮嘅問題咧。一個靚嘅頭髮，咁啊當然會令到你更加容光煥髮啦。咁但係咧，始終都有好多人面對緊咧，就係例如可能脫髮同白髮嘅問題。其實有冇話嗰個成因係啲乜嘢嘅咧？中醫角度嚟講。 首先我哋了解你个头发先，即系头发系由啲咩造成啦。喺《黄帝内经》咧讲过，就系咧头发咧系血之余，即系多余嘅血啊，血有余啊，先至系有头发噶。 哦，竟然系原来咁样噶。 系啦，呢、這个就系中医嘅角度啦。另外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话咧，其华在发，即系肾啊，肾嗰个藏精啦，其华在发，即系话咧嗰个头发嗰个状态咧，就反映到肾，即系佢藏精嗰个状态好唔好啦。譬如话嗱，肾咧系藏精啦，咩叫藏精咧？即系最精华最好嘅嘢。咁我哋就喺个肾咧，就等于我哋嘅身体嘅库房啊，或者一个银行户口咁样。咁我哋咧储得多，够好啦。 咁自然咧喺头发度可以表现到啦，哇，好有光泽啦，我哋中国人黑头发啦，系咪乌黑啦，好靓啦咁样。 嗯， 咁所以以前啲人咧会觉得啲头发，即系我哋而家好中意染发啦。咁但系以前啲人会觉得，哇，你啡啊，或者染到灰啊嗰啲咧，其实系身体唔好嘅表现嚟嘅。 系 啦。咁另外咧就系头先讲啦，喂，血啊，即系血有余啦，先系头发嚟嘅，有多余嘅血啦。咁所以有时咧就系最常见甩头发嗰个情况咧，就系产妇啦。即系生产咗之后咧，有一段时间啲可能又喂母乳啊，照顾小朋友又比较辛苦咧，好多女士都会有这个脱发嘅问题嘅。咁不过这个呢个咧，当大部分都系比较短暂嘅，即系譬如话啊补下血啊，咁亦都系产后咧身体好翻咧，通常呢啲情况都会有啲缓解嘅。 哦，咁啊白发，即系我哋明白咗呢个嘅头发系啲咩啦。咁但系即系啲头发喂开始变白咯，或者甩头发，咁照头先阿 Terry 咁讲，系咪要补肾呢？ 诶，冇错啦，我哋补肝同埋补肾。嗱，因为咧头先讲啦，肾咧就系一个库房啦，咁佢唔掂咧，佢冇咧，咁你全身好多机能，除咗头发之外咧，好多机能都会受影响噶啦。譬如话老眼昏花，睇嘢又唔精灵啊，系嘛，听嘢又唔系咁好啊，反应又慢咁样啦。咁但系咧，譬如话咁个肝咧系咩咧？中医嘅角度嚟讲咧，肝就藏血噶，佢就收埋啲血嘅。咁佢几时会收埋啲血咧？就喺我哋瞓觉嘅时间。 嗯。 系啦，咁所以瞓觉咧对我哋头发系非常之重要嘅，即系话如果我哋瞓得好，按时瞓，记唔记得我哋几点瞓觉啊？应该 十一点啊？ 系啊，冇错啦，我哋 check 咁耐嘅，你应该知噶啦，我估 系啊。哇，老师突然之间问问题，学生个心仔都嚟一嚟。 系啦，咁十一点瞓觉，因为其实十一点到咧就系一个最后个时间咧。大自然嗰个大能量咧，系收入去地底啊，咁所以咧，我哋嗰个顺应嘅自然都系瞓觉咧，就系起码十一点到啦。咁诶，都市人嚟讲咧，我就同啲病人讲喂，你点都十二点啦，唔好太晏啦，太晏真系好伤血啦。咁样咧，所以我哋瞓得好啦，对嗰个肝藏血，即系肝啲血先嚟到翻翻嚟，咁啊肝系 OK 啦，咁有血啦，咁我哋先能够有头发咯。 哦，咁所以你话如果保养即系譬如白发同甩发嘅问题咧，都要用翻呢个方法会好啲。咁不过咧，我见到好多人嘅发质咧，其实都有唔同嘅，有啲可能偏软啊，有啲咧就偏硬，有啲咧就可能系咪个发尾系容易开叉，定系有啲脆啲嘅咁啊容易脱？其实系咪都系同白发或者脱发嗰个嘅问题都系一样嘅咧？ 其实我睇返啦，咁当然呢，譬如有啲人呢，佢头发比较粗啲嘅，佢自然就硬啲。有啲天生係幼啲呢，佢自然就软啲嘅。咁但係我哋要发觉就係、是、咦，本来冇咁脆弱㗎喎，好似头先小麦讲好似容易断咗喎。 係呀。 梳梳头。点解我留意到发有啲头发咧？就譬如我哋梳头啦，好多头发甩咗出嚟，或者我哋咧用手啦，我哋手即系去抓下个头发咁样咧，咁通常咧第一下可能有少头发啦，再抓多一两下就唔应该有噶啦、 哦。 如果你一路整到好似 keep 住有咧，就代表咧有甩头发情况。咁甩头发又唔使太惊住，你留意翻咧，佢系断发啦，即系断咗，截断咗，定系真系连根拔起啦？咁、 哦、 当然呢两个情况大家都会吓一吓嘅，都会好驚嘅。 咁梗係啦。 係啦，咁呢个情况就一定係同个肝肾有关喎。咁同埋一样嘢呢，大家要留意就係好多呢而家用嗰啲洗发剂呢，即係洗头发嘅嘢呢，都係化学嘢比较多啊。咁所以可以用多啲天然嘅嘢啦，或者而家坊间都有啲人做 handmade， 即係自己手工做嗰啲呢，我觉得係减少啲化学嘢呢，其实对个头发都会有帮助 㗎。哇、哦、咁如果譬如从呢、這个譬如搵返啲黄帝内经出嚟讲啊，咁有冇话系咪真係黑芝麻就係对呢个头发好，除咗呢个之外仲有冇其他嘅呢？ 黑芝麻真係好好嘅，亦都係非常之容易揾到啦。譬如大家可以係食芝麻糊，呢個係最常见嘅甜品啦，亦都係容易食嘅嘢啦。好好嘅黑芝麻，咁亦都可以有潤腸通便，因为都市人嚟讲呢都会有一个大便唔係好通畅嘅问题。咁、黑芝麻呢除咗可以有污发嘅作用之外呢，亦都可以通大便嘅。咁、除咗呢樣嘢呢，其实大家仲出名嘅嘢就係何首乌啦。 何首乌咦，好似听过喎，某一啲牌子嘅洗头水都好似话抌咗啲何首乌入去噶嘛？ 清清油啊嘛，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嗱，咁何首乌咧，其实系中药嚟嘅，咁佢咧的确咧系会有咧个乌发嘅作用啦，跟住都系有润肠通便嘅，咁所以咧呢个何首乌，譬如我哋可以攞何首乌煲汤啦，咁黑芝麻有时可以用嚟食甜品啦，呢一啲咧都系一个可以对头发咧系好明显嘅效果嘅。咁、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头先我哋讲咧都系有血啊嘛，系咪先？血我哋瞓觉好重要啦。其实咧，我哋血咧都系嚟自于食物噶。 系啦，铁质系咪？ 食吓？ 系咪铁质啊？ 嗱，鐵質咧就西醫嘅角度啦，哦、我哋中醫就主要講啲氣血啦。 唔好意思啊，醫師。 咁我哋講氣血嘅時間咧，就特別針對喺咧嗰個脾胃啦、啊，因為個脾胃負責咧消化同埋吸收，咁、嗯、所以我哋就會係特別要重視脾胃啦。譬如我哋少啲食生凍嘢啦，嚇、啊、天氣而家好似話又凍啊，又濕啊咁樣啦，而家咁所以我哋食翻啲暖胃嘅嘢，譬如生姜啊、紅棗啊呢一啲咧，即係女士成日飲啦，其實男士都得嘅咧，但係男士會以為自己唔要血啦，即係。因为呢其实血对于男性都很重要，其实整个头发都是跟血有关，而呢很多的脱发问题呢男士都有的，所以呢不要忘记呢就是血，所以我们都要早点睡啦、譬如吃这些刚才讲的健脾胃的东西，姜啊、红枣啊，或者呢、就是、食物里面呢是何首乌啊、煲汤啦、啊。又或者是黑芝麻頭先呢一啲咧，都係有幫助嘅。 我又咁問啦，其實如果話一個人成日活動啊，即係運動啊，又或者多啲去按摩，其實對個髮頭髮方面會唔會都有啲正面嘅幫助嘅咧？ 非常之好啊，因為咧，其實我哋嗰個頭髮你可以幻想真係一個草喺我哋個頭度、頭頂嗰度有草，咁但係佢嘅根喺邊咧？就喺嗰個腎啦，即係落到下面你大約係一個肚臍。下少少個位置，你可以咁樣去理解啦。 丹田同埋嗰個位置就好似係， 可以咁講啦，冇錯啦，呢啲位。咁而咧嗰、那個做運動嘅時候，其實令到啲氣血去行噶嘛。咁所以咧啲氣血流通嘅話，你令到啲如果帶到血上到去個頭頂咯。咁所以我哋做運動係非常之好嘅。你會留意到咧，其實可能脫髮多嘅人咧，佢會比較油啲噶。咁同埋咧就係、是可能你會見到好光亮，其實主要係油啦。油嘅話都代表濕太多。 系 系，咁你做运动嗰啲湿去咗咧，咁电咧就唔会咁阻住咧嗰个啲气血上嚟啦。 哦，所以有阵时见到啲朋友咧，佢嘅头发特别油，就系因为佢个人湿，嗰啲湿咧就去咗个头发嗰度，咁啊变相就变咗头油，咁望起上嚟就好似唔系咁美观啦。 系啦，咪美观其一啦，咁亦都因为咧嗰个湿气都去阻去咗嗰个气血咯，系啦，去到养个头发咯，咁所以咧就。有可能有脫髮呢個問題啦。 哦，我可唔可以理解做咧，就係、是、當一個人濕嘅時候，佢利用啲頭髮去到散咗啲濕氣㗎？ 應該係你可以咁講話，反而係浸死我咯，好似、即係譬如你話，好似個水咁樣，如果你個泥土咁樣，因為頭先我話你當頭髮好似草咁啦，咁、如果你個泥土裡面太多水分過多嘅，咁你。即係水浸嘅，咁自然就會壞死啦嘛啲植物。 哦，哎呀，咁呢個比喻好好啊，即刻理解咗啊！即係頭上面啲草咧都要好好地保養呀，即係頭上面啲頭髮啊嚇。好啦，咁啊喺頭髮方面咧，今日同阿 Terry 傾住咁多先，我哋下個星期再講過啦。唔該曬你，拜拜。 拜拜。 时间嚟到早上7:29啦，咁啊天气方面咧，1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1%嘅，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同埋寒冷天气警告都系生效。至于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属于2至3，低水平，所以空气好嘅。先听咧7:30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白宫表示，当局仍然寻找最近被击落的不明飞行物碎片，但指出无迹象表明这些不明飞行物是中国间谍计划的一部分，或者与任何外国间谍情报收集活动有关。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至今冇组织或个人承认同呢三个不明飞行物有关，但当局相信可能只是商业或研究机构所用的气球，因此是属于良性目的，强调这个可能是目前为止的解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承认 F-16 战机星期日在休伦湖上空发射两枚导弹击落不明飞行物，但首枚导弹未能击中目标。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和军方官员向国会参议员就不明飞行物作出汇报，汇报属于保密。不过有参议员认为95%的内容都可以在不影响美国安全的情况下公开。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上星期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超过35400人死亡，15500多人受伤。他又说废墟的搜救工作仍会继续，直至救出最后一个被困人士。他又强调需要执行更严格的建筑规例，并重申会在一年内进行灾区重建。而土耳其救援人员星期二再在废墟救出至少10名被困的生还者，包括在阿德亚曼被困212小时的77岁男子。邻国叙利亚有超过5800人在地震中丧生，两国合共有超过41000人在地震中罹难。有线宽频旗下有线电视获政府批准交还本地收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6月1号起终止收费服务。集团解释，近年媒体市场结构急速改变，竞争日益激烈，检视业务组合后向政府提出申请，并将加强投资免费频道和多媒体服务。政府表示，有线电视近年经营困难，事件纯属商业考虑，尊重有关决定。有学者认为，收费电视业务萎缩属大势所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干燥，早上寒冷，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气温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尤礼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喺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喺小沥源。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都是比较车多，新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龙尾彩云村，而旧清水湾道去平石近住泽山道慢车龙尾德望学校。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龙尾在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比较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門近住富泰村是挤塞，龙尾泥围。仲有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是车多缓慢，龙尾在万公屋。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机电工程署，香港电台全力推动节能有道。 在使用气体炉具煮食的时候，要留意明火大细，避免超过锅边，以减少浪费能源。在煲水的时候亦有悭电学问，分量不宜过量，足够饮用即可，同时可以将剩余的热水储存在保温瓶内，留待稍后使用，避免使用电热水瓶的恒温功能。另外谨记，炉具要定期清洁和保养维修，以保持最佳效能。最后，能源标签预计将会在今年九月涵盖气体煮食炉，届时市民可以选购具有一级能源标签的气体煮食炉具，为节省能源出一分力，又悭到钱。 机电工程署，香港电台全力推动节能有道。 政府已经推出基层医疗健康蓝图，推动早发现、早治理。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联系社区医疗服务，帮你建立健康生活及早发现健康风险。鼓励一人一家庭医生跟进你的健康状况，控制好慢性疾病病情，预防并发症，等你继续享受健康自在人生。上 primaryhealthcare.gov.hk 了解多啲啦。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公众投票现正展开，可投选奖项包括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歌手大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最有前途新人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同歌手，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海清、童谣、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导演想大家深思，我哋成日所谓嘅家，究竟系由人组成定系房屋组成呢？呢啲先系真正值得我哋透过剧中思考嘅一件事。 国剧830，心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 今朝啊，冬冬咧，啲细路仔起身啊，今朝冬 冬 冬 啊， 13度有几冻啊？ 系咪先？我哋冻嘅定义喺寒冷天气警告嗰度。 系啊，咁有啲相对湿度62%啦，所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啦，寒冷天气警告亦都系喺度嘅。咁睇睇先啦，天气干燥，早上寒冷，部分时间咧多云。日间大致都系天晴嘅，气温最高都系去到19度。咁睇睇嚟紧啦，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系清凉，但系礼拜六咧就会气温回升啊。 嗯， 好快嘅，暖翻啲啦，系啊。咁啲厚嘅衫就 冇收， 摆多几日啦， 摆多几日啦，摆到五月咯。 又系嗰句啊，未食五月粽啦，摆 到五月。 理论上三月都应该会冻多一两嘢嘅， 真系唔知啊！大家落场雨，你又会觉得冻啊，冻冻 系啊，冻冻啊，系啦，要暖暖啊， 够啦，唔好再讲呢啲 叠字。 我哋一个直播室入面有三个麻甩佬都不断系咁讲呢啲叠字啊，难搞啲， 讲得多呀！ 喂，嗱，今日讲下呢个诈骗案啊，上年咧就增加咗好多，不过咧整体罪案咧。就減少好多嘅，咁啊都係樂見啦。係 啊， 咁啊少咗罪案下跌，有好多原因嘅。 我哋知道有提子， 係啦係啦， 提防騙子 係啦。嗱，提防騙子其實冇提防到喎，大家如果唔係你個詐騙案唔會上年上升咁多啦。係啊， 不過都要讚下嗰只提子喎。 係， 因為咧原來我即係同啲咪有啲小我仔仔有好多朋友啊嘛，小學生嘅朋友咧。个个都识提子， 系啊系， 哦呢个真系好嘢， 呢个吉祥物， 入晒学校喎，原来，哦好嘢， 系啊，但系 要赞。 嗱，你讲呢个除此以外咧，其实提子咧仲有 double meaning 嘅，第二个纸系咩纸啊？一只纸张个纸，原来咧星期五咧，警方就会咧透过两份嘅免费报纸咧派发300,000张嘅提防锦囊啊，防骗锦囊，就提子一张纸嘅纸， 哦， 即系可能系摄咗入去嘅一张嘢咁样啦，咁300,000张。咁啊，嗰度又可以睇下，我估有啲故事创作咁啊，我自己又未见过真身啊，不过都希望即系大家唔好受骗啦。咁头先都讲咗啦，呢个诈骗案咧就上年话升咗45%，咁啊计 percentage 咗几多，损失咗几多咧？48唔系万，唔系千万，48亿啊！ 哇， 即系你一呃48亿，咁啊睇翻个数据咧，咁嗰啲纵火啊、打劫嗰啲少咗好多啦，咁。 我亦都明白打劫点解少咗好多。你上年大家个个都喺屋企 work from home，、你都唔系咁容易揾到一间屋系冇人嘅，而你撒入去可以即系偷偷抢抢咁样啦，估计。咁但系即系呢个诈骗案咧，尤其是电骗啊或者网络骗案咧，就多咗好多。嗱，我想问下两位拍档先，其实你关于咧电骗，大家依家都识得应对噶啦，连屋企嘅长者都识得应对噶啦。不过奇怪咧就系、是。近排咧，我都收到好多三字头嘅电话。我通常咧，佢一打完嚟咧，我就会即刻封锁来电使用者。咁 做得啱啊！ 当然封锁完佢会再打啦。但系有趣喎，佢再打嚟咧，会即刻咧，收你线嘅。咁佢打嚟嘅用意系咩咧？我真系唔明白。有几次都系咁，即系佢打完嚟啦，咁我谂住啊，我接下嚟啊，听下你系边一个金融机构先，你都打得嚟多啦，我都推咗你好多次啦，点不知咧，我一听个电话咧，听咗七秒到咯。收线咯，有几次都系咁嘅体验。你哋有冇试过呢情况咧？ 诶，当然有啦。咁啊，好简单一样嘢嘅啫，你唔好立乱去相信就得。咁我最近咧，我都影低咗张相。咁啊，最近都收咗几次一段英文，系 WhatsApp 即系嗰啲即时通讯程式 WhatsApp 嗰啲俾我一段英文，大约个内容咧就话 Hi there。We've taken notice of your work experience 咁啊類近啦。 哦，好似有收過類似嘅嘢喎。 跟住話喺唔同嘅咩 JobsDB 啊、香港 Indeed 啊、TikTok 咁喺個地方咧， 招聘網站嗰度攞啦。 你只要 click 我下邊嗰條 link 咧，我哋就會即刻幫你報名啦。你將你嘅嘢 send 入去啦。咁我睇完之後，咁我就二話不說，即刻 delete 咗佢。 好叻啊！ 因為咧下邊嗰條 link 你一撳入去咧。九成是中伏的， 因为首先中毒，跟住你唔需要，你唔需要加入任何招聘网站，而你根本冇用过嗰啲招聘网站。 因为我唔知啊，我唔知道其他嘅人哋啲网站点样运作啊。以我做咗咁多年嘅嘢，通常我哋去揾工系我哋去揾份工嘅。去到乜嘢人先至人哋揾你咧 ？CEO 咯，或者你投公司。去揾一啲高級嘅人先至會揾你噶嘛，咁如果你我係一啲普通職員，人哋點會揾你？喂，不如你做係信差噶，不如你跳槽啊，我幫你寫個 proposal 啊，咁呢啲你咪亦知道，喂，唔對象喎呢啲嘢，咁你撳入條 link 嗰條 link 九成都係呃你噶啦， 係啊係啊係啊， 咁所以呢啲你只要唔好貪心，亦都唔好好奇，你撳入去咧。咁你就出事嘅， 系啊， 你只要唔好做咪冇嘢咯。 嗰啲 link 咧一揿入去咧，即系唔好谂住喂，我唔打我自己嗰啲私人资料入去咪得咯。其实因为而家即系佢哋啲科技好犀利，你揿入去嘅时候，随时佢已经即系知道你呢个电话号码，跟住喺佢哋嗰边咧就可以即系譬如控制到你部电话又好啊，或者可以喺你部电话嘅信息入边咧揾到你曾经输入过嘅密码咁样。咁其实都系何必要揿嗰个咧？就直头好似钟哥咁啦，你都唔好理佢， 系咯， 千祈唔好。损失嘅自己， 不过有啲人又唔知咧，嗱，唔系个个好似钟哥咁醒噶嘛。你去到呢啲咁正经嗰啲求职网站，咁有啲人可能真系有半年冇开过工，咁佢揿入去了解一下，谂住了解一下啦。咁我已经明个动机啊。嗱，好老实啦，即系有阵时除咗呢啲短信。偶爾會有啲收到有啲咩坐喺度六個小時就可以免費收到錢啊咁樣一啲唔使打工嗱呢啲咧就大家一定唔信啦係咪先嗱好老實 但係如果失業嘅話咧佢個心態就係、是、我都冇嘢輸 啊 我咪撳入去咯 除非你個電話本身你冇嘢咯即係你唔介意有任何呢啲咁樣網上俾人 hack 咗你部電腦嘅、或者電話嘅咁如果唔係你有少少嘢。你都唔好貪呢啲嘢啊！ 其實除咗 hack 之外咧，人哋用啲手法咧，騙子嘅手法好高明啊，未引誘你啊，叫做即係好似釣魚咁啊，即係逐啲俾啲魚嚟你啊，戳下戳下，跟住好啦，咁啊，你咁想揾份工嘛，唔緊要嘅。一開始咧頭嗰兩日咧，我真係先俾錢你啊，你坐喺度幫我睇一下啲 YouTube 片啊，幫我點擊一下咧，咁你就可以有幾千蚊啊。跟住到第四、第五日。跟住個僱主會同翻你講啊，其實咧呢份工你試咗，你都覺得 O K， 你亦都真係有賺到錢啦。嗱，你有冇興趣叫多啲人嚟做啊？咁樣或者由第二個人開始賺佢錢，或者由個源頭開始賺佢錢，即係太多啦。警方用得最好嗰一句就係騙徒手法， 層出不窮，真係唔簡單。 佢哋通常咧見你即係可能我俾咗二三千蚊你，你真係賺過錢啦。 係啊， 你真係賺咗，跟住佢就可能同你講翻，喂，其實咧，哦，呢個咧就同工作冇關嘅。不過，我就想同你講，我哋有另外嗰啲投資嘅方法喎。 係啊， 嗱，咁嗰刻咧，人嘅心態就係，喂，我賺咗你錢。係 啊。 我又唔好意思下下推你，佢就食住呢个软弱嘅位啊， 龙锦威嗰啲咯， 系咯， 我赚够啦。嗱，小白，嗱呢二三千蚊系咪好快咧？啲钱嗱，我都系早添嘅，其实我都系早你咧半年之前做嘅啫，我已经赚到几多啦。 你睇我出边架车 系 我噶， 系啊， 所以呢个咧就系入赌场嘅道理啊。成日都话啦，入到去长赌啊必输啊嘛，所以如果你第一次有钱执。我即刻走啦！即如果你真系话，我都要试一次，系都要试一次。第一次有钱赚，赚咗咪走咯。 嗯、 即系点解要赚第二次咧？第二次又系嚟自一个贪念啦嘛。 嗯、 我想赚多啲，哎，呢个车好贵、啊，呢只表好贵、啊嗯，你想唔想要啊？继续做啦、 啊， 即系呢啲你好明显。嗰、那個一定唔會係你啦， 係 佢自己本身係記得利益者，點會益你先得㗎？ 係啊， 好簡單。 有兩段經典嘅電影都係咁嘅， 嗯、 包括鄭中基嘅《瑞士山區費》 嗯， 我已經賺夠啦，咁樣真係想俾人賺下咁。另一段咧就係《食神》入邊啊，阿谷德超同阿周星馳講。我有批牛肉好抵啊！衰佬鲍鱼又唔见鱼我咁样系嘛？嗱呢两段都正正又话俾你听，其实呢啲骗案咧真系好多嘅。同埋，我自己都有个亲身嘅经历啊。两个礼拜前啦，我社交平台俾人停用咗啦。咁点解咧？点解咧？因为其实我自己社交平台都有自己讲下少少啲投资嘢啦。跟住咧有个假嘅。阿 O 出咗嚟、 哦， 但我唔知道啊，我冇睇过啊，跟原来有人 report 嗰个咯，咁但系当我个 IG 系五个 O 之后 DJ 啦，佢系六个 O 之后 DJ 咯，但系就攞咗个头像、啊，咁我就、啊、我唔知道啊，突然间有一日、啊、我停用咗，我近排都冇睇啲太又黄又暴力，即系咸湿嘢，乜都冇睇啊，冇理由停用我 account 噶，我咁乖， 正正经经咁样， 我咁乖咁样。咁原来就发生咗一件事啊，因为有朋友就即刻同我讲翻话，喂，你遇到呢啲事啊，你即刻同翻社交平台嗰边讲翻啦。咁社交平台嗰边讲翻，你知唔知要讲几耐咧？ 讲几耐？ 你一个星期 一个 email send 过去啦，佢两日之后先复你啦，到佢帮你帮你解决到要四日咁样咯。咁、但系好就好在，即系起码唔会人哋用我个 account 去呃到其他人，同埋呢啲好麻烦噶嘛。即系你搞好耐噶。 你冇 认 证嗰啲咁样嘅咩？ 冇噶，认证好烦噶，喺社交平台认证、要有好多 要机构 support 啊，可能 要用啲机构啊，要用啲即系有好多嘢啦， 系啦， 好多嘢。你开一个咪有认证咯？ 唔系我最好噶啦，我唔用咯。 系啦，唔用又唔使俾人呃啦，唔使攞嚟俾人呃人， 都唔使啊， 唔使呃人又唔使俾人呃。 系啊，不过头先阿 O 讲起嗰个咧，我试过有一次就系做一啲 event 咧，咁嗰个 event 都系同嗰啲金融嗰啲有关嘅。咁好啦，我做完之后啦，咁我照将我自己日常嘅生活 po 上去咧，跟住隔几日嘅时候咧，系有好多呢啲嘅古灵精怪 message 咧 send 过嚟问我，咦你系咪都有喺呢一方面嘅投资啊？你会唔会有兴趣啊？又或者因为我哋而家就缺人啊，甚至乎我哋有啲叫做必胜嘅方法啦、啊，系咁 sell 我，好多系多到恐怖嗰只嚟， 又系留低两个字咯。同行， 同行， 同行， 所以投资涉及风险啦， 梗系啦， 骗徒手法又层出不穷啦，所以大家小心驶得万年船。不过都系嗰句啊，太夸张嗰啲嘢唔好揿嚟睇啊，揿完之后可能又会中毒噶， 系啊。 风绑手很难负荷，人人想激到怎会好过，平淡够了，从未要冠军的什么。你值得拥有最浪漫那个，才学做达人，为求没有辜负你陪伴我，天天当你孩子般去可，世界中化作漩涡，有我照顾你，风轻浪细，潇洒走过。说到最爱。 爱你，请不过誓也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了第一不可。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好归宿有我，平时害羞的我，求第一欣赏你，我心依靠我，愿更好的我。For you, yeah, yeah. For you, yeah, yeah. For you, yeah, yeah.Never needed the cameras, never needed the praise. Only thing that I wanted was when you calling my name. Never needed this money, okay, maybe a little, just so you can look fly, but you make it look so simple. Long as I got you with me, I don't need to stress. Don't need no accolade to tell the world that I'm blessed. Cause baby, you're the best. Come take me as your trophy. Show me off to your friends and look at me when you're lonely.And if this cold world's cold, you've been taking a breath. And if this pain is out of your heart, weighing on your chest, I'll take this coat off me and wrap it around your dress. Cause who am I, baby, you know. 那个最爱你，请不过誓一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细了，请颁个雨一给我，因天公偏爱我，找一粒星照我，赐我一世幸福花火。个个也爱你，可惜谁都输给我。尊重我，这世一的我。 MC 张天赋嘅世一啊！ 我哋即係最近咧，我喺網上面都睇咗好多唔同一啲譬如 cosplay 嘅照片咧，咁佢哋都影得幾靚，即係街景啊，或者一個女仔個樣子啊， 即係呢個女仔都靚啦。 係啊，呢個女仔都靚啊。 即係呢個女仔都靚。 好啦，我哋都會覺得咧，即係從一個男士嘅角度嚟講，啲女仔咧佢將上一個構圖靚啦，啲色啊調得靚啦，個女仔即係著衫又 執過曬㗎啦， 執過曬啦咁樣，但係。本身呢個女仔咧，都係 AI 做出嚟嘅，即係完全咧喺呢個世界上從來冇出現呢個人。嗱，我哋咪千祈唔好就係諗係咪有個人係倒模嘅，或者佢本身係個 model， 跟住去執咗佢 ，tune 咗佢，或者由佢做一個 base 去到改咗佢。而家咧，佢啲 AI 已經發明到咧，就係佢唔需要有一個人去到做一個 model 而佢係由零開始咧。設計一個人一個女仔啊，你中意咩款式嘅？然後佢就可以幫你喺網上邊咧，就從由零去到有變咗一個女仔出嚟，而個女仔咧係啱你嗰個視覺嘅效果嘅，咁啊令到好多嘅一啲叫做中意 cosplay 又好。或者中意自己喺網上邊咧揾一啲靚嘅女仔啊嚟睇，或者男仔又睇靚嘅嘢嚟睇都好啦，唔一定人啦。咁你就可以同 AI 講，輸入一啲你中意嘅一啲平時睇慣嘅嘢啊，你自己心入邊嘅喜好啊，就變成咗你所喜愛嘅嘢。所以呢個世界上咧，網絡經常都會出現假嘅嘢，但係嚟緊咧，可能因為 AI 有呢方面嘅叫做因為再先進咗， 係 會越嚟越多咧。 我都分唔到佢到底係真定係假嘅事情出嚟、 嗯， 我都唔敢話淨係圖片啦、嗯，可能成件事都可能係 fake 嘅啦，已經 摸唔到咪係假咯， 係啦，你可以咁諗，摸唔到 唯有唯有咁樣去諗啦， 好簡單啫，即係唔好話而家相啊，你最初嘅時候就係文字啊嘛， 啊 文字啊通常都係可以講大話噶啦，咁、嗯、你又信啊嘛，正話講嗰啲騙案咪就係咯 ，send 段字俾你，你又信喎、啊。咁写嘅啫嘛，咩都冇做过，跟住落去就係声音啊嘛， 系啊， 打个电话俾你，你又信喎， 系啊， 猜猜我是谁，你又信喎、啊，假噶嘛，而家咪去到即系要系有画面咯， 系啊， 假噶嘛，但你又信喎、 啊，系啊， 啲人就系咁奇怪， 可能 FaceTime 视像嗰、那个都系假人嚟、 啊， 因为你而家你做好多嘢，你都可以即刻去执晒啲相俾个样你睇噶嘛， 系啊， 假噶嘛，即系文字、声音同画面。其实我都唔明点解仲要信啊！即系网上嗰啲咧，见到个真人先啦。 嗯，而家咧好多人咧，佢哋更加会即系对呢一类叫做 AI 人咧、 嗯， 即系更加喜爱，趋之若鹜。个原因系因为佢哋觉得你就算揾一个真人出嚟咧，就好似之前咪有出过韩国有啲 AI 偶像嘅，唔、 嗯、 知道大家记唔记得？ 有，日本都有啊。 系啦，那个 AI 偶像咧，佢直头有开自己嘅社交平台啦， 嗯、 然后佢由整个人咧都系由电脑合成出嚟嘅、 嗯， 所有事情发生嘅嘢咧，弹吉他你望我望住佢弹吉他嘅、哦，系、 嗯、 你喺个网络世界你真系可以见到佢弹吉他，但系你喺真人嘅世界你系唔会见得到佢嘅、 嗯， 即系类似呢一类型嘅偶像啊或者虚拟嘅人物咧系越嚟越多， 会啊， 咁啊变相咧系真人嘅。偶像或者真人的一些 cosplayer 咧，佢哋有機會面對一個更加大的挑戰啦。 係 嚇、啊，即係隨時都會失業。 真係、哦，即係小白講啦，我覺得咧有部分歌手咧、 啊、 都有機會失業。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咪初音未來嘅，啱啱出嘅時候咧，佢、真係舉辦演唱會啊， 好多人睇過。 你你視像版睇， 唔係喺現場睇啊， 係咩？ 好嘢喎！ 所以我話咧，佢 咁勁，你去過睇初音未來現場？ 佢又嚟過香港啊！ 哦， 又嚟過香港啊！咁佢係用一個立體投射嘅方法，呈現咗一個真嘅初音，即係所謂真嘅都係一個影像咧。 係 將個初音未來打咗一個舞台上邊， 係、 哦、即係你睇嘅時候，你真係見到 嘅、 哦。我又唔知道你入去睇過，咁點㗎？我就係想唔係你唔係咁樣，你翹埋手啊！等我睇下你啲舞台設計係點先。 举晒手， 我知， 我都为咗应个应景。 我知咩故咩故嗰个咁样嘛，好似即系嗰个男仔会跳晒舞跟住跳咁样嘛。 佢成个家族噶嘛，系咪？ 头又系开心呢、這个， 系开心。 佢演唱会有冇咧？就系、是、因为我冇入去睇啦。系咪？因为佢始终投影啊嘛。佢可以喺舞台上面玩好多真人做唔到嘅效果。 哦，我睇过佢就冇咁多花神嘅，佢真系好似你睇紧一个演唱会，有个歌星喺上面啫。唱歌啦， 讲下嘢啦， 讲嘢啦，跳舞啦，就系、是、咁样咯。 有 interactive 噶嘛？佢同台下边啲人系嘛？呢、這个 冇乜， 冇乜。 但系佢所谓嘅跳舞咧，其实就系等于你睇翻譬如你透过荧光幕睇嗰啲跳舞，即系有少少娘娘地嘅。但系我讲紧啊，我讲紧系都十年前嗰啲科技。 哦、 你而家咧， 嗯， 可能已经唔似咁样嘅技术噶咯。 系 而家可能系更加即系可能系跳到上天花板落嚟都得。 系啊系啊，而家佢喺个舞台上面做好多嘢咧，例如原本佢同人嘅比例一比一嘅， 嗯， 佢可以突然之间咧 变大， 一秒钟变到好大，下一秒佢已经变咗十个又系一比一嘅主角咧喺个台上面跳，突然之间咧喺左边，突然消失，突然之间喺右边，所以嗰个咧舞台嘅效果咧佢做得好好啊！ 我知道，好似啲引述咁样分身， 系啊， 分身， 但系你 变一千个， 你系好精彩嘅，睇到 得一个咁样，哇，真系 真系好精彩 科技，我觉得，所以头先咪去咗个讨论话，可能有啲歌手都 系啊，我哋人一定做唔到嘛呢啲， 系啊系啊，睇下科技点样演进咧，带领呢个艺术啊同埋音乐咧更进一步啦。 真同务实态度处理事件，案件就能够得到了结。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克利正式宣布竞逐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以参加2024年总统选举，成为首个在下届总统选举中正式挑战前总统特朗普的共和党人。51岁的克利出身印度移民家庭，在共和党内向来以立场坚定的保守主义者著称。他在2011至2017年曾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并在特朗普总统任内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获得 43% 的共和党选民支持，

好啊，嗱，咁其實依、這個頭先講通脹數據方面咧，都係一個好重要要睇嘅因素嘅近排，因為其實個市港股方面啦，就過完農曆年翻嚟之後嘅話咧，都係一個調整啦、整固啦。其中一個因素嘅話就係、是之前大家好樂觀地咧，就係、是、覺得嗰個係息口方面咧，喺今年第一、第二季方面咧會見頂嘅情況咧，就似乎未必係咁肯定住啦。因為咧就除咗話通脹數據之外嘅話咧，其實之前嘅美國嘅就業數字啦，我哋都解釋過啦，非農業啊，同埋失業率方面咧都係強嘅。咁加埋通脹方面咧，亦都比預期強嘅話咧，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就依、這個之前比較樂觀嘅憧憬咧，可能就要褪後啲。咁但係不過我都即係又唔會話悲觀到嘅話咧，就係、是、要再持續性一個好強嘅加息嘅。咁因為始終你上一次咧，其實個加息幅度咧已經由係0.75% 啦，變咗0.25% 啦。咁我相信都會維持翻依個加息嘅幅度，不過可能時間就會比較長啲咯。 嗯，明白明白。 咁啊，而家都系风高浪急，我成日讲呢一句啊，所以咧揾我呢啲年纪揾啲稳阵啲嘅。我最近望嗰啲稳阵嘢啊 ，Kenny 睇你有冇啲睇法啊？内房咧见到回稳，咁譬如话最近关于相关嘅，譬如物管股呢啲咁样咧，你睇到而家咁样，可唔可以望一望咧？嗱，稳稳阵阵咁样得唔得咧？ 嗱，物管咧理論上咧就係、是、個業務性質係可以講話穩陣啲嘅，因為點解咧？物管嘅話咧就收管理費啊嘛，咁你即係其實你3721啦，咁你一定係收你管理費先啦，每個月你都交噶啦，咁亦都係好少可就係話真係啲人會拖欠管理費好耐啦，咁因為咁好簡單啫，如果你唔交管理費，佢唔幫你倒垃圾嘅話咧，咁都好大問題啦。 係 啊，咁同埋你睇翻內地嗰啲物管類公司嘅話咧，同香港有啲唔同嘅，即係你內地方面咧，其實佢哋嗰個增值嘅能力或者增值嘅業務係多好多。咁如果大家翻過內地都知啦，其實好多嗰啲小區咧都有啲智能嘅一啲系統啊，或者甚至某啲 APP 啲 Apps 啦，其實都可能解決咗好多區裏面嗰啲係小區啲居民咧日常生活啊、買嘢等等各樣嘅。咁所以變咗佢哋好多啲 value added service 落去嘅，咁係 cash flow 現金流係比較穩定同埋強嘅。只不過咧，之前大家就會有啲擔心就話，哇！如果即係佢阿媽唔掂嘅話咧，因為通常佢阿媽都係啲物業發展公司啊嘛，咁之前物業發展公司就好唔掂噶嘛，咁就變咗會唔會話要需要啊抵救阿媽咧？咁呢個係一個隱憂嚟嘅。咁我覺得而家呢啲嘅即係跌到呢啲水平嘅話咧，係可以講話穩定嘅，但係都分兩類嘅，其實睇翻都同嗰啲物業發展股差唔多。即係有國企背景嗰啲物管公司咧，譬如華潤萬盛城啊嗰扎，或者係中海嗰啲話咧，係真係估計走勢強啲嘅。即係如果你話係民企背景嗰啲咧，碧桂園服務嗰扎嘅話咧，個走勢係比較弱少少咯。所以我都係揀翻啲國企背景會好啲。 明白。另外都想問一下啦，咁啊見到喺澳門方面嘅豪賭股板塊啊，咁啊睇到佢哋嘅情況就係農曆年之後啦，嗰、那個叫做旅客嘅數字咧，好似都冇辦法咧就維持喺一個幾好嘅狀況啊嚇。咁啊，如果你話係長線嘅或者短線嘅，咁啊再抌錢入去嘅話咧，咁呢一類型嘅板塊即係會係變咗投資定係變真係變咗投機咧？ 嗱，其實博彩類股份咧就就係啦，我哋之前解釋過就係話雖然佢當然會受惠翻咧嗰啲係即係通關啊，受惠翻嗰個係人流改善啦、啊、但係咧始終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咧嗰個博彩行業嘅新常態嘛，咁你唔係好似以前咁樣透過啲中介啊推動 VIP 業務啊嚟到去即係好似以前咁咧轉買咁勁噶嘛，咁你而家好大部分咧，即係超過五成嘅收入咧，都係嚟自一啲係即係非博彩嘅，包括消閒度假呢啲。咁呢啲其實一定同以前咧就個增長或者嗰個係嗰個收入方面咧不可同日而語啦。咁所以嗰個係進入新常態之下嘅話咧，個估值咧就唔可以翻去之前嗰啲情況噶啦。同埋咧，其實我哋而家好多股份咧，包括呢啲博彩類股份又好啦，旅遊相關股份又好啦，消費股又好啦，其實喺農曆年之前已經升曬上嚟啦嘛，即係已經係反映曬嗰啲，即係股市永遠係行先過實體嘅情況噶啦。咁所以其實已經係反映咗噶啦。 咁啊 ，Kenny 今日仲有時間同你講下呢一個啊，內地咧上年嘅遊戲產業收入咧。近十年咧，第一次收縮啫，咁啊，好似真系个手游或者个游戏增长面唔多咁样。咁啊，腾讯琴日亦都出嚟讲啦，未成年咧，又有一个保护 4.0 啊，就拓展呢个游戏化嘅学习。咁我记得即系你喺其他平台都有讲啦，究竟打机就打机啦，你又要加学习。 咁你一學習就唔想打機㗎啦，大家都做過細路仔。咁真係會唔會啲資金都轉移咗喺啲消閒娛樂去返啲短視頻嗰度，而 rather than 打機呀手遊呢？你見到琴日一眾手遊股都係咁跌落嚟呀，你睇法係點呀 Kenny？ 嗯， 其實會啊，因為咧，其實你而家依個係騰訊宣布依個未成年人保護 4.0 嘅話咧，即係佢嗰個精神咧有少少唔同啦。佢就話咧就係、是、超越咗限制主義，咁、咧就通過依個咧就字體雙達嘅方式嚟到探索落地咧更具建設性嘅解決方案啦。 即 係 點 咧？只要係啦，當中主要咧就係咧話犀利啦，就係、是、通過依個硬件、課程、資訓同埋賽事四位一體嘅立體化嘅措施。等到啲即係城鄉嘅孩子啊，帶住科技同埋體育兩方面嘅支持，嗱咁就頭先即係講咗重點啦。譬如我哋玩遊戲唔使咁複雜噶嘛，即係搞到咁多理論嘅話咧，咁其實小朋友就冇乜興趣玩噶啦。咁而家咧就引入咁多理論落去嘅話咧，其實主要咧就係想透過遊戲啦嚟到去學習咯，即係透過一啲教育性意義嘅嘢，甚至乎咧就係話體育就係咩咧？大家知道電競都係個體育嚟噶嘛，其實係噶。咁所以就透過呢、這個電競嘅體育方面咧，嚟到去培養嗰啲小孩子嘅一個係成長嘅文化同埋嗰啲公民意識等等啦。咁我都會擔心會影響到啲遊戲上面嘅吸引力嘅，因為你其實玩遊戲講趣味性啊嘛，你太多教育性嘅嘢嘅話咧，就自然會影響咗佢哋嗰個係玩法啦。咁所以變咗我都認同嘅，其實你睇翻騰訊自己本身咧，我哋之前都講啦，佢係好著力去搞呢個短視頻嘅，所以佢個視頻號方面咧，其實係嗰個增長嘅數字方面咧係好勁嘅，因為其實你睇翻好似外國嘅情況一樣啫嘛，嗰啲好鬼無聊啊，冇乜特別意義嘅啲短片嘅話咧，係特別多人睇噶嘛，呢啲係大家唔使諗嘢啊嘛，咁所以。短视频咧，我相信未来反而咧系一个增长趋势。 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同埋散户又可以自己多做功课，留意翻啦。咁啊，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唔该晒 Kenny， 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唔该 Kenny， 拜拜。 老公，听日放工，你嚟接我去做啲紧要嘢好唔好啊？ 好紧要嘅嘢？你 book 咗边间餐厅啊？ 净系挂住食，你知唔知电话卡要做实名登记啊？ 你用紧太空卡就要喺2月23日前完成登记，否则之后就用唔到噶啦。我上咗台咧就唔使再登记啦。个人用户除咗可以去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自己登记，亦都可以亲自带埋身份证去自己所属嘅电信商门市或者18间指定邮局揾人帮你嘅。 咦？全港25个港铁站而家仲有电话卡实名登记支援服务添，咁方便，不如登记完先去撑台脚咯。 电话卡实名登记限期仲有9日就到啦，有咩唔明可以搵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头先咧都有讲嗰个防骗咧，就好多时候就系、你越系心急揾工咧、越系容易堕入呢啲 骗网啊， 系啦，求职嘅陷阱咁样啦。今日咧嘅优惠咧讲两边啊吓，咁唔系个个都要打工嘅。嗱，打工一阵我会讲一个招聘会，咁打工之余咧，有啲人啊有得拣啊，想做老板噶啦，日本咧有一个啊20岁嘅四驱车迷咧。开咗一间改装四驱车铺头啊，卖零件咧，一年赚到咧1500万 yen， 咁大概几多钱咧？咁啊，年薪都有接近80几万港币啦。OK 噃， 唔错喎。 OK 噃，因为你 好啊， 好系一个兴趣嚟噶嘛。因为譬如钟哥，我成日都话你应该开模型铺噶。即系如果你有闲事、有闲钱，你有闲钱 开面丝任啦，要 系啦。 唔系我就话我人生两大兴趣啫嘛， 系啊， 一个砌模型，一个同艺术有关嘅。 系啊， 我用咗咁多年时间做同从事艺术有关嘅嘢，所以我一唔做咧，我哋而家就会玩模型噶啦。 系咯，砌模型，其实我都好期待。你谂下，即系。嗱，开间铺头，有人同你打下牙教，即系讲下嗱，即系旧时出过啲 RX78， 依家翻出又点样啊？跟住以前啲二色跟凳同依家出又唔同， 新版本又多咗啲黑边啊，又唔同价钱、啊。 我唔系好入血嘅高达迷啊， 我都想问你啊，有阵时我都想你喺节目多讲少少啊。 你哋嚟揾我倾系一件事啊，如果我真系开铺头帮衬先紧要啊，唔好直接揾我吹水啊。 等等先，唔倾啊点帮衬啊，老板？ 帮衬咗先啦， 帮衬咗系咪真有得倾先？倾咗先定俾钱先？俾钱 啦， 系咪？好啦好啦好啦，好彩依家未开，开咗开咗又唔讲得噶啦。 钟哥呢个应该系经验之谈，佢而家入亲啲模型铺咧，可能而家个老板都系同佢讲，你帮衬咗先啦，先至倾啦， 唔好 净系倾啦。 系啊，咁咧呢个男仔咧就喺日本方面啦，应该系读新式院啦，系咪？ 系啊系啊， 新式院咁啊，呢个男仔咧其实20岁嘅啫，咁佢咧就系追翻之前嗰啲四驱狼啊、四驱小子嗰啲嚟睇咧，咁啊好沉迷四驱车。 其实咧，即系譬如佢拣啱咗嗰个项目啊， 嗯， 因为咧有几个项目咧，真系我觉得系原设定咧已经系帮你搵到钱嘅，譬如你四驱车，可以拆散晒佢逐嚿逐嚿去搵啊嘛。另外有一个咧就系、是、爆船嗰、那个。嗰、那個 陀螺啦， 佢又可以拆散曬佢啊嘛。早前有一個搖搖嗰個又係，可以拆散曬佢。你可以拆散之後，你逐嚿嘢換咧，呢啲就係揾錢嘅伎倆。 個效果又唔同喎， 係啊， 揾錢嘅伎倆。係 啊， 真 係 啊， 要同你講，你換咗呢個摩打，哇，快好多㗎。如果你嗰個跑道斜路多啊，要用呢個摩打㗎，要用嗰條胎㗎。咁你一沉醉咗落去咧，样样都换就大 概。啊！突然间即系唤醒翻我以前好多回忆咧，我都有玩过四驱车噶嘛。咁嗰阵时真系会谂住一个要3万转定5万转定8万转嘅摩打，跟住你又要死悭死抵悭咗啲零钱，跟住走去买。同埋咧，佢入到去铺头入边咧，你先知道原来一两个嘅齿轮啊， 系啊， 嗰啲特别贵嘅齿轮咧。又話佢呢隻唔係用膠同你做嘅，佢、特別耐用，而且佢轉彎嘅時候架車唔會震啊，冇咁容易彈出嚟。 你都唔知信唔信佢。 係啊， 搞笑！ 你換完之後你用出嚟 一樣， 一樣。 小白呢個講完咧，我都憶起咗一個細個嘅畫面。咁一次又考試得到100分啦，好開心啦。咁啊扭阿媽入去買四驅車嗰啲嘢啦，咁樣咁啊喺文具鋪賣嘅舊時四驅車嗰啲 parts。咁啊同媽咪講啊，可唔可以買一條海綿胎啊？咁我阿妈就话海绵胎有咩用啊？落雨嘅时候用。咁跟住我话，跟我妈话，落雨嘅时候，请问点样玩车咧？跟住我最后都系坚持买，因为我觉得车胎应该有唔同嘅配备，同埋嗰阵时好流行咧，嗰啲海绵胎咧，即系海绵，同埋 一系白白地色嘅车胎，你嗰阵时有冇见过？ 系啊，蓝蓝地、白白地咁样啦。咁总之，呢啲都系儿时嘅拾趣啦，咁样咁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个咧，叫50南進嘅后生仔咧，原来一开始咧个发迹道路咧系学生年代咧已经研究咗一个叫四驱车嘅测速器啊，佢用呢一个咧赚咗自己第一桶金啊，大概赚咗咧200万日元啊，大概 相机 大概12万港币到啦，咁又用呢12万做一个创业嘅成本咯，咁样咁啊，所以即系每条条大路啊通罗马啦，咁啊即系究竟有咩你有兴趣嘅嘢，咁啊继而真系可能赚咗第一桶金，咁咪慢慢自己一步一步。冇啦，20岁啫嘛，佢 读书啦系嘛， 唔读啦。 因为咧，即系令我谂起当年阿乔帮主乔布斯啊，又系佢喺嗰个车房里边整咗第一部电脑之后咧，跟住做咩呀？唔读书咯。 我有睇嗰个纪录片，个纪录片讲乔布斯转嗰个纪录片， 跟住创业咯。咁而家就系咁样，佢读书嘅时候做咗第一样嘢，搵到钱，跟住做乜嘢？唔读书咯。呢个真系好难去同啲小朋友讲嘅，即系譬如小白，你点样同阿小小白同阿小小小白讲？喂，唔系，佢而家整咗四驱车，跟住之后唔读书，搵到钱，你点样同佢解释？ 所以要搬翻史达林嗰句说话出嚟，嗰句就可以。 读书系为乜嘢？ 读书系为咗咩咧？ 将来有人可以相信你可以用咁多时间专心做一样嘢，而有一个比较好嘅成绩。而你咧係冇咁容易辭工嘅， 係啊，同埋調翻轉頭，依家又可以先創業後讀書咧，有好多嗰啲年長學生計劃咧，俾、你可能。即係30-40岁先入翻校園咁樣啦，咁啊繼續進修咁都得嘅。咁啊最後頭先都話啦，打工嘅有咩咧？咁啊香港其實咧都有個新嘅招聘會啦，咁都啲志願機構搞嘅。咁請嘅職位空缺都幾多，2800个，接近3000个職位啦咁樣。咁啊有啲月薪最高都去到20000蚊嘅，咁啊都係從事啲服務行業啦，包括做銷售啦，包括做呢、這個。

taxi 意思即系你咧饮醉咗酒啦，然后咧就系、是、向前度咧就系、是、send 一啲咧啊自己会后悔嘅 message 啊！呢、这个礼拜新上榜占位十位 ，Henry Moody 啊 ，Drunk Tex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候选金曲包括 第一个谜，作曲林奕康，作词黄伟文。主唱魏俊生， 无人给你打气兼摇旗，唯一我在原地。 Dum Dum 作曲 Boy Toy One Way Cha Tong 作词黄伟文，主唱 Jin Lee 李幸毅。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今日咧同阿钟哥同小白咧讲埋呢一个啦，咁啊，琴日就情人节啦，咁啊，两位拍档食咗啲咩啊嘢啊吓？记唔记得 杂扒餐？ 杂扒餐，杂扒餐正啊，包罗万有，几好啊！你都贵啊，依家买块牛扒，买块猪扒系咪先？嗰啲咩谷字唔谷字啊？系啊，纽西兰啊，嗰啲牛柳啊，咁样系嘛？ 不过即系题外话，你讲开话呢啲咧，咁啊早排有个朋友同我讲，佢话喂食咗只好靓嘅牛扒王，咩咁特别啊？嗰只牛啊，食朱古力大嘅， 喂， 佢话真嘅，食朱古力大嘅，咁即系点啊？咁即係你食嗰啲肉嘅时候呢，有一种带一种朱古力香嘅味道。咁即係点呀？ 係 囉，即係、就是、有朱古力香囉。咁係咪即係一塊肉呀？我话係，你食嘅时候觉唔觉呀？佢讲完我好觉呀，我讲完先觉，唔讲你又知唔知呀？即係如果你唔讲嘅时候斋俾你食，知唔知呀？咁佢话几贵呀？几多钱呀？比平时食开嗰啲呢一倍、 哦、正常啊， 一倍价钱就系咁。 咁我自己加朱古力粉啦、啊。 咁冇嘅， 你觉唔觉有朱古力啊？我个个睇到添啊！ 有好难嘅，即系譬如成日话嗰啲食嗰啲 parmesan 啊，嗰啲咩黑毛猪嗰啲，又话即系喂嗰啲猪仔食橡木啊，嗰啲食嗰啲咁嘅嘢咧，咁你未有橡木味又贵啲嗰啲咯，类似即系咩啊？钟哥成日都讲得啱啊！即系你话喂讲完俾你听，你先会食到咩味啊？啲 wine tasting 全部都系咁噶啦， 又话听巴哈又剩， 系啊！即系譬如你饮嗰啲酒，喂你饮唔饮到即系叫做黑椒味啊，咁样有嘅有嘅有 嘅。我成日听呢 个有嘅，饮完之后你讲完未有 咯？要讲咯，即系嗰啲譬如利酒师都系咁讲噶，佢话 dip 落去啊有咩味啊？咁其实你都系，因为每一个其实利酒师佢哋本身咧可以 dip 到个味咧系唔同嘅。 系啊， 老实真系唔同啊。其实呢度主观啊， 我哋唔系神之舌头啊嘛，即系、我哋普通舌头嚟讲咧，其实。OK 就 OK 啦， 我哋系庶民舌头， 唔使咁复杂。 点解无端讲咧？琴日食乜嘢咧？咁啊，话说咧，有学校啊，男校嚟嘅，仲要系男校咧，咁啊，啲校长啊，同啲老师一齐食呢个情人节午餐， 系咁搞笑， 系啦， 好 啊，咁啊，搞新意思，咁俾啲学生啊，俾啲学生去谂下，喂，你想食咩啊？咁啊，学校订制啦，咁样，因为。你男校呢讲真嘅即係正常就唔会有女伴出现到啦。 啊、 即係你正常喺班学期间都唔可以传下纸仔啦咁样啦。 咪都讲啦，情人节唔一定要同情人过㗎嘛。 系啊， 我都同同学过。 同学系啊，我同老师过 都得。 讲系咁讲嘅，我都读咗咁多年男校。 最好讲 啦，明白啦。即係当你读男女校嘅时候，你见到有啲同学仔真係可以拍下拖系开心嘅、 啊。你嗰、那个有想食咩最传统心形牛扒， 心形牛扒有冇？都有嘅，都有嘅。不过佢更加发挥咗创意，包括咩呢？午餐嘅推介，睇下可唔可以 wow 到我几位嘅拍档啦吓。咁啊，有呢个咧粟米肉粒饭、因为又系 show me your love 饭，系啦，仲有呢、這个劲啊，男人的浪漫系啦， 紅 烧豆腐火腩饭，仲、 這個我唔知叫做咩啊？刻骨銘心一人餐，個骨係咩骨 ？T 骨係嘛？ 糖醋骨。仲有呢、這个 T 骨， 喂呢、這个我谂唔明， 天真， 喂呢、這个我谂唔明，即系佢有一个咧叫做从不喜欢孤单一个，但系意思系咩？马蹄冬菇蒸肉饼饭，我唔明。 马蹄冬菇蒸肉饼， 因为蒸肉饼要加啲嘢啊嘛，肉饼唔想孤单一个啊嘛。 我孤单系因为有冬菇啊。 嗯、哦。 喂，其实咧， 即系有阵时点解要求签，要有个解签嘅人喺度啊嘛， 即系你唔会孤单啊，唔会孤单啊。 但系琴日 冬菇， 如果阿欧咧讲呢几个餸呢几个饭嘅类别，我觉得琴日嗰个学校搞嚟唔系俾情人节。大家温馨喎、 啊， 係一個職業先修嚟嘅喎， 係點咧？ 因為你將來做嘢之後，你出嚟去啲茶餐廳食個快飯，你又係食緊呢幾種， 係啊， 豬肉火腩飯啦、啊，係啦、啊，粟米肉粒飯啦、啊，你去到唔該。A 餐系咩？自助火腩咪就系、是、咪就系呢啲咯？即系呢个职业先修嚟嘅，唔系情人节。 系啊，不过咧，琴日咧都好多呢啲关于情人节嘅搞笑嘅笑料可以同大家分享啊。咁、我琴日咧就经过街市啊，咁都要买啲嘢俾自己食噶嘛。咁啊，啲鱼啊，啲虾都贵咁样。跟住咧有一样咧就带子啊。如果我用坊间嘅说法就系叫沙插啦。咁、我估你哋。有行开街市，你知道大概系点？佢三角形咁样咧， 呢嚿 嘢。琴日咧，我经过街市咧，即系现代啲嘅街市，依家咪好多集团式管理嘅街市。佢系咁样讲噶：情人节限定，二月十四的约会只限一天的约会，单身人士嘅福音，带子放题，60蚊有14只。 哇， 好多啊！ 60蚊14只真系好多、 啊，超抵啊！我想讲大抵过你嗰个大埔嘅街市啊！ 我呢两日我都有买过， 冇信。 40蚊10只 呢张相不能作准，点解咧？因为冇嗰个大细啊，你就见到嗰嚿嘢啊嘛。原来佢手指尾咁细只，同一只手掌咁大只两件事。 不过佢细极有谱噶，呢一种沙插嘅话，即系如果你有煮过，小白知道啦。 系啊， 其实佢容易噶，你。剥开咗佢咧，你攞把食剪咧剪晒啲壳咧，跟住你就攞啲粉丝啊，攞啲豆豉蒸咧、其实系 OK 好，我都搞到嘅呢、這个。 埋啦， 60蚊14只又真系几抵嘅， 抵 啊！ 你唔够咪食120蚊咯， 食两份， 你食28只带子。你点都饱啦、 啊！你再加一扎粉丝喺上面嘅话、啊，又好食嘅、 啊。你雪藏都唔得啊，60蚊14只， 系啊， 即系单身人士嘅福音。即系琴日都几多呢啲笑料，我就发现，即系无论学校啦，以至街市啦，以至餐厅都系。琴日咧都有一个真系有一间火锅铺咧。琴日我哋咪话打边炉，即系打边炉，打边炉过情人节，阿钟哥你话唔好嘅， 系啊。 咁我哋咪打趣嘅，话喂，如果个餐入边咧。都是十全大补咁样，可能真的有咁嘅招来咧。喂，我真的看到坊间咧，有啲朋友，我哋有啲男人群组啊嘛，男人群组即系成日 send 嚟 send 去都啲男人好中意睇嘅嘢啦。至于系乜嘢，大家都知道啦。 咪即系当然同一啲琴棋书画有关， 梗系啦， 汽车啊咁样咯。 学习呢啲， 汽车都唔关事啊。研究天文地理啊，直情系 都系讲呢啲嘅啫。 系啊，讲下气象问题啊。 有啲咩讲？我都系研究下最近嗰啲白色气球系咪外星生物啫嘛。 系啊， 都研究呢啲 嘅 啫。 系咯、啊，都系球体有关嘅嘢啦。总之，咁咧嗰个打边炉铺出嘅十全大补嘅套餐系有啲咩咧？咁。包括啊，猪腰猪润啊，系咪先？即系补翻啊，补身啊，猪腰猪润，鸡子啊， 油鸡子啊， 鸡子啦、啊，带子啦、 啊，蚝啦、 啊，系蚝啦，蚝、啊、咧、有两个版本啊，有一个咧加强版啊，加强版系咩咧？除咗有美国统蚝之外咧，有广岛蚝添，即系有世界各地嘅蚝，我嚟打边炉， 真 系 好啊！真 系啊，跟住咧，仲有 即系连个汤都饮埋，仲有 系啊， 补到咁。 佢咧直情咧有一个以形补形添啊！不过呢个我唔讲啦，系啊，形补形，即系佢有好多唔同世界各地嘅唔同嘅 sausage 啊，摆喺度俾你拣咁样。咁啊，当然呢啲 gimmick 嚟噶啦，或者即系大家食嘅时候咪开开心心咯。你都知道，依家好多食肆咧都各出奇谋嘅，最紧要系 art like 咁样。咁咧，佢一张相咧系将即系好多唔同品种嘅香肠咧，好似手术。 刀咁样一把把咁样摆晒出嚟，咁你嗰张相都好壮观嘅。 即 系 其实 都壮观。 你话整到咁多唔同类型嘅肠咧， 是 即系当然如果啲味道系比较浓啲嘅，你会分得出。 系 如果你话中间部分嗰啲咧，如果你有我嚟打边炉、 嗯， 其实你食嘅时候，你再加埋啲酱汁，你又真系分唔到。 梗系分唔到啦，依家个都食麻辣噶啦、 啊， 其实你得一种味道。 所以而家咧，就算嗌呢一类型嘅肠咧，其实都唔会话特别嗌贵嗰啲，你普通嗰啲都 极其量，你分到个口感，即系可能咬落去硬啲啊、爽啲啊、淋啲啊，你分到個。 除非嗰啲腸咧本身係用海鮮去到做嘅， 嗯， 咁用海鮮去到做嗰啲腸啦，個質感就唔同啦、 嗯。有咩有啲腸仔用海鮮做？ 你咪食翻街邊咬開嗰啲魚肉腸咯，嗰啲係海鮮。 可能真係咁啊嚇，咁希望。即系情人节有情人啊，终成眷属啦。冇情人咧，唔需要觉得孤单啊，因为咧下年先会再要面对呢一日噶啦吓。OK。 华灯照大楼，努力。照旧，抬得太内疚，最后唯有街灯见人奋斗，总要占优，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家有儿，家有旧。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像前程感受，闯下路，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怨，由下个掌手。一个人。牵挂，在方刻时方刻，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终须停一次。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环游，像你蝴蝶轨迹声最高。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双手不占有，方可拥有。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更自由，不考究怎么去走，等抛却比较，天边的承受。走出了荆棘丛，百亿回首，冲得破四面墙，放大思想。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在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坚决时坚决，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很坚持，很光明一致。这生人的灯，开一时， 足以。 在你的心目中，天后一带的位置定义是在哪一度呢？试下想一想，如果想知道的话，百元号转头还你知。 あの夜には二度と戻らない。映画、音楽、文字に漫画、全てヒロインは君だった。でもね、少しずつ変えていこう、これからの私のため。文字空で分かった時の流れ、知らない誰かと好き。夢で会えたら手をつないで、あの頃みたいに連れて行って。誰しも一人忘れられない人って、私はあなただから。夢で会えたらそれでよくて、目が覚めるくらいのキスをして。今度こそ最後の言葉はまたねじゃなくて、さよならで終わらせて。 天后是一个因为港铁天后站而约定俗成非正式的地名，它不会出现在官方的地图上面，情况就跟佐敦太子有少少接近的。而比较近官方的地名就是铜锣湾和大坑一带。在1985年5月31号，当时铁路公司就港岛线通车了，并且维多利亚公园东部设立一个车站，根据附近铜锣湾天后庙而命名的天后站。自此以后，香港人通常都会以天后去到称呼铜锣湾近天后地铁站一带嘅。咁但系每一个香港市民对于天后嘅定义原来系唔同嘅。多数人口中嘅天后咧系指铜锣湾嘅天后站一带嘅地方，但系个别人士咧就会极少量系会讲及咧就系北角以及咧大坑称之为天后嘅。大坑会叫翻大坑，或者有时大坑又会话喺天后附近。讲到天后庙道的缘由，原来都是要讲埋天后庙的。这一座的天后庙是1747年建立的。天后又称之为马祖，是中国南部沿海地区人民经常普遍信仰的海神。相传当时这一区居住了一个来自广东淡水客家的大氏家族，以捕鱼和割草为生的。这个族人呢在岸边执到一个红香炉，认为是天后的信物，于是乎呢就将它捞起并且立祀供奉。后来上香的渔民不断增加，所以呢在执到香炉的地方兴建了一座的天后庙，一直保存至今。因为这一座的红香炉，天后以前呢原来大家都会叫做红香炉的。而天后庙道更加就因为这一座的红香炉和这一座的天后庙而命名的。 天后都几多好嘢食嘅，钟哥系吧？ 系啊，咁、但系正话都讲咗啦，究竟边一个范围先叫做天后咧？ 系啦、啊，系啦、啊。 咁其实谂下，即系香港咁多区，其实你真系要划分咁多区咧、其实都唔知道由边条界开始。 系、啊，系啊，攞维园嚟分咯，夹硬将铜锣湾同埋天后分开嘅话， 咁譬如我话柴湾同筲箕湾， 系 去到边度系柴湾，边度开始计系柴湾，系咪柴湾道嘅入口？但有阵时柴湾道嘅入口咧，即系嗰条长命斜啊嘛。咁我入去筲箕湾噶，咁嗰度系咪我一踏足咗入去嗰条斜路就叫做柴湾咧？ 定还是登顶去到差唔多有机会转入去石澳嗰位 先 系做个 柴湾咧？ 嗰度先做个分界点咧？ 去到而家我都唔知啊。譬如北角咁样，西湾河，咁西湾河去到边度系西湾河咧？过咗边条界就系北角咧？咁好难分。 系啊，所以真系听呢个环节咧，你又会知道更加多啦。不过即系讲开天后，旧时印象之中做记者年代咧，好多 band 房噶嗰阵时天后， 而家就多好多叫做 食肆啊， 特色啲嘅茶餐 哦，系咩哦， 譬如饮杯咖啡啦，或者食嗰啲餐蛋字嘅，即系好简单嘅。 啊，裏邊原來有好多呢一類型咁樣嘅好簡單嘅地鋪咧，可以大家留意一下。 係咁，大家睇下啦，即係禮拜六日啊 ，plan 下，誒睇下可唔可以飲飲食食，揾啲小店嚟幫襯下咧，咁樣就正啦。好，同大家睇埋天氣先啦。今日大致天晴乾燥啊，早上凍一啲啦，最高氣温咧大概19度啊，吹和緩至清勁嘅北至到東北風啦。咁啊，展望啦，未來咧一兩日咧，早上仍然係清涼嘅喎，咁幾時先暖翻啊？週末期間咧，氣温就會回升啦。依家咧13度嘅氣温啊，相對濕度咧59%，注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啦，同埋咧寒冷天气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喺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上行去山顶道方向，近住东山台系车多，而家龙尾喺兆辉台对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系慢车，龙尾苏屋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系挤塞，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慢车，龙尾就喺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都系挤塞，出九龙方向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去上水方向龙尾就喺香港文化博物馆。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系慢车。元朗公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系挤塞，龙尾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慢车，龙尾有线电视大楼。仲有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一段都系车多缓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健威，健威，你做紧咩啊？ 冇嘢喎，阿 Lu， 有咩帮手先？ 你帮我买啲嘢啊，红萝卜啊，阿芝竹啊嗰啲翻嚟啊。 OK， 阿 Lu 买咗啦。 咁快？哇！你做咩拎咁大支竹翻嚟啊？ 你话买支竹嘛，八尺够唔够先？ 我系讲买雅支竹啊！究竟支竹同雅支竹有咩分别？听实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完成23岁的演唱会，在舞台上面也都大呼喜爱音乐。之前多首作曲填词作品都是送给 Johnny 事务所，例如 Snowman、 Hey Say Jump 等等。今次他将自己的歌曲抱在自己人生音乐旅途上。日本歌手古波达奇推介歌曲《如果在梦中相见》。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库波德契《如果在梦中相见》。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他加绿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agalog. Ang pamahalaan ay nag-aalok ng mga bakuna para sa COVID-19 na walang bayad para sa lahat ng mga taong karapat-dapat. Maaari silang tumanggap ng mga bakuna sa mga sentro ng pagbabakuna ng komunidad. mga itinalagang pampubliko at pribadong klinika, mga istasyon ng pagbabakuna sa ilang pampublikong ospital o appointment sa mga pribadong doktor. Makukuha ang mga tiket sa parehong araw sa ilang mga karapat-dapat na tao sa mga napiling lokasyon. Ang mga bakuna sa COVID-19 ay lubos na epektibo sa pagpigil sa mga malalang kaso at pagkamatay. Kung hindi ka pa nakakatanggap ng bakuna o nakakakompleto sa kurso ng pagbabakuna, hinihikayat kang magpabakuna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t kumpletuhin ang lahat ng mga dosis na inirekomenda. Para sa mga karagdagang detalye, mangyaring bisitahin ang www.covidvaccine.gov.hk.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故事原来是取材自2013年广东省雷霆扫毒系列行动中的陆丰扫毒真实事件改编而成。 而剧中塔寨村的真实原型就是陆丰市的博社村，人称亚洲制毒第一村，所以剧本真实感十足。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咧，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咧一月份嘅 CPI 咧按年升咗 6.4% 啊。咁啊，支持联储局嘅官员咧认为要继续加息嘅鹰派睇法咧，好似啊油然而生。咁啊，美股咧收市个别发展啦，道指要跌啦，跌156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一点，纳指系升啊，升68点啦。港股 ADR 咧继续上升啊吓，咁啊按比例计算咧大概升24个点指到啦。咁啊转个头咧，开始你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嘅新动向咯噃。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你 Clara。 早晨，嘉明。 寻日情人节过得 sweet 唔 sweet 咧？ 梗系 sweet 啦！琴日我都要翻工嘅，咁咧就跟住咧，我仔咧就等我放工，跟住咧就同我咧就去食翻一个路边嘅甜品咖啡咁样啦。咁啊，所以你咧， 我都 OK 啊，我就简简单单咁样样过咯，因为始终家中最细嗰个都真系好细，啱啱先至一个月，咁都系在家小温馨咁已经好开心啦。 我想问一下啦，你自己咧，你会唔会咧喺个情人节咧，系会系一家人喺一个时间？另外咧，可能系你同husband 又另一个separate 嘅时间，会唔会咁样噶？ 绝对系啊！呢、這个我觉得好紧要，因为咧，我成日都觉得两夫妇咧变咗父母之后咧，都唔应该忘记佢哋系夫妻嘅呢个关系先，因为好多时候咧，有小朋友咧，佢哋即系潜意识啦吓，我听人哋讲就系话，佢哋会望住父母嘅关系，而去引发到佢哋将来揀伴侶嘅選擇係點樣樣嘅？ 係啊係啊，依、這個咧好多時候我喺啲 talk 裏邊咧都成日都分享嘅，就係話有陣時候我哋 SES 家長咧就會係沉迷咗，即係其實擺成個 focus 喺個細路仔度，即係成日好擔心佢，哎呀幾時識講嘢啊？幾時可以讀啲咩學校啊？去嗰啲好多嘅治療喎、啊，咁邊個治療師好啊？跟住係咪要轉呢啲嘢、加呢啲嘢、減呢啲？但係完全第一個媽媽或者係爸爸忽略咗自己啦。第二咧就係、是、其實佢哋兩公婆咧，就可能大家唔系一齐去上某一个堂嘅，有时佢哋会分工嘅，有时可能话啊呢、這个老师嘅堂爸爸你去啦，這個、呢个咧学校嘅嘢咧妈妈你负责啦，咁其实呢一个都唔理想咯，因为其实大家即系每一个专业都有唔同噶嘛，咁你个个都唔同嘅话咧，咁其实咧系两公婆咧个沟通咧都会出现咗一个障碍咯，咁可能去爸爸，咁佢可能接触呢一位专业人士，咁佢咧就要教系咁样嘅方式。 嘅。咁呢個咧就係、是另一個咧就係、是、從學校嘅角度嚟講咧，佢咧又會係另一個方式。咁所以咧，其實咧就佢哋就會好多時會有拗撬咯。咁所以好多 SEN 嘅家庭咧，好多時都會係又會個破碎啦。破碎嘅原因好多時就係佢比較交溝通啦，同埋咧佢哋大家即係其實大家都唔識噶嘛，即係可能個細路仔例如係自閉症咁樣，咁係好迷茫噶嘛，點算咧？啲咩嚟嘅咧？咁所以喺呢啲位咧，我就成日都提住家長就話，最緊要兩個要出去拍下拖。咁你係啦，仲有拍拖時間咧，唔好開會， 即真係抌低曬，淨係享受兩個人嘅時間。 係啦，即係因為其實咧24小時咧，咁不斷咁樣咧，都係諗住個小朋友啦，咁就覺得啊，你會明白我，我會明白你，咁即係呢個係唔好咯。同埋頭先你講得好好咧，就係話長遠咧，其實細路仔唔係跟得你好多年嘅啫嘛，即係跟得你一段時間之後，佢要自己讀書啦，又或者係有自己嘅生活啦，又或者再大啲有自己嘅男朋友、女朋友啦，咁有自己嘅家庭啦，咁都唔會同你係一個終身嘅一齊行嘅，陪你真係終身行嘅咧，就係你個伴侶啦。 是啊，我都以前咧成日都会觉得其实都好似当自己系一只航空母舰咁样嘅。你当你个丈夫系即系驾驶员咁样啦，即系佢就系负责咧陪住呢个航空母舰同佢一起去度过呢一个太空嘅 journey 啦，呢一个旅程啦。咁咧从中咧都会有啲细只啲嗰啲航空飞机。咁佢哋终日咧都会出去做 mission 嘅。咁但系始终永远同你喺埋一齐就系陪住你驾驶嘅呢一个驾驶员。咁所以即系两个人嘅关系是很重要的。 是啊是啊，即是有時候可能你兩個呢有時候可能說哪裡有時間啊，但是原來呢你珍惜了這個的少少時間，即可能你們兩公婆可能出去吃個早餐這樣，又或者是一起去超級市場走一下，或者去球場走個圈這樣，即不會花得你太多時間咯。當然不是說去到首先呢就好像以前拍拖這樣，首先出去走下街，跟著吃個飯，跟著看下戲，然後唱下 K 這樣才回家，不是咯。咁但係其實你有少少時間嘅話咧，係令到大家嗰個關係咧，同埋大家有個 break 啊，有翻個 break 咧，咁咧就會再落翻去個細路仔度，再去面對佢一堆嘅咧嚇，好多 T 啦，好多治療師啊、老師嗰啲咧，就會輕鬆翻好多嘅。 係啊，咁我亦都想請教下你喎 ，Clara 啦，作為言語治療師咧，你會每日都會去幫好多唔同嘅小朋友同埋家庭啦。咁但係你都係人嚟噶嘛，你都會有情緒嘅噃。咁你又點樣去 handle 作為老師嘅情緒嘅咧？ 是啊，即系其实都好大压力嘅。有时可能咧，尤其好似我咁样，可能一个钟头一个堂噶嘛。咁每一堂咧就是、一个家庭噶啦嘛。咁每个家庭咧，即系其实当你用心做嗰阵时候，其实你当佢系朋友嚟噶嘛。都有时可能系处理唔到咧，都真系会几情绪低落噶。咁所以呢个都系。是一個 me time 是很重要的，同埋有時可能我會覺得咧，即係而家咧，我又會更加學識啦，就係話，首先要靜一靜先啦，即係可能落曬堂之後咧，就將成個人放空。其實你能夠放空到啦，或者係做一啲嘅冥想啦，或者咩禅修啦，即係其實要睇下每個人嘅需要啦。有啲人中意打波啦咁樣，咁我自己咧就會任何咧困難咧都會係靜一靜先。有時都要堂同堂之間啊，頭先講啦，即係話一個鐘頭一個家庭，第二個鐘頭第二個家庭，即係好似你出去做MC 咁樣啦，可能你同一日兩台嘅 MC 咧，其實你都會好混亂噶嘛。咁你中間 係稿都要再重新。度过啦，要记过啦， 系啊系啊，即系唔可以搞乱噶嘛，吓咁啊，所以其实咧，静一静啦，即系可能你做一啲深呼吸又好啦，咁你堂同堂之间咧都系咯，咁你就静一静之后咧系会好好多嘅。如果唔系嘅话咧，你个人好似冇 boot 过你部机啊，即系你个脑咧。reboot 咗咧，咁你又再去投入下一個嗰陣時咧，其實係會好攰。我以前唔識嘅，我以前唔識呢樣嘢嘅，即係啱啱出嚟做嗰陣時啦，啱啱出嚟就嗰陣時，即係面對咁多嘢嗰陣時咧，哇！落咗堂之後，成個人崩潰啊！ 實在累積得太多係咪啊？ 係啊，因為你要變化得好大啊，因為我哋啲細路仔咧，有陣時可能係即係過度活躍嗰啲啦，係冇時停噶嘛。你望少一眼咧，佢將你成張台啲嘢就掃曬落地下，或者係同爸爸。媽媽傾一傾，佢就即刻又走咗去廁所，離開個課室咁樣，可以走得好快。咁其實都好相當需要個體力嘅。咁同埋咧，頭先你問得好啦，我仲有一個 tips， 又係咧就係近呢幾年咧學識嘅，係一個其實係個中醫師教嘅，就係話，母親咧完咗堂咧，你一定要食少少嘢。 因為其實你的 energy level 是會低咗噶嘛，你的血糖個人都會低咗。咁你食一粒朱古力啊，或者食塊小餅啦，咁其實都可以係令到你嗰個 energy level 會高。你知啦，我哋對住啲細路仔好活潑噶嘛，咁所以你 keep 住你的 energy level 咧，咁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好重要咯。 啊，咁各位其實學生啊，或者係打工仔啊，甚至乎啲老闆開會開到係會博會嗰啲，都可以學下呢個小 tips 喎，梗有少少零食喺附近咁都幾好喎。 是啊，同埋自己都要袋住一啲啦。咁我諗呢個係好嘅，即係有時你諗下，有時細路仔啦，佢真係有時我哋啲小朋友啦，可能佢有一啲嘢令到佢不安咧，佢啲情緒就即刻爆出嚟噶嘛。咁當佢爆出嚟，如果我唔冷靜嘅話咧，即係家長如果唔冷靜嘅話咧，其實咧就會係癲咗咁啊！大家就叫啦、嗌啦咁樣，或者係有啲咧會控制唔到自己嘅肢體咧就打啦。咁即係呢個當然唔想發生，但係其實呢樣嘢都係一個事實咯。咁即係當你失控嗰時候有呢個情況咯。咁所以咧，即係一定係個細路仔情緒問題嗰時候，唔好諗去啊！我要點樣教好佢？我要點樣去處理佢？唔使你有得個小朋友喺個安全嘅地方，佢靜靜地咧去抒發咗佢嘅先，然之後咧你自己啦，即係大人咧自己都係冷靜。定咗先，当你冷静咗之后咧，咁、那个细路仔咧，佢发脾气啊，或者佢有啲嘅好不安情绪，其实当佢咧不断咁样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已经系抒发紧佢嘅自己嘅情绪啦。咁当佢冷静咗，咁大家坐定定之后，先至去再倾嗰件事咯，咁就会好好多。如果因为好多时家长我哋会好大嘅责任啊，会觉得啊，我要去发脾气咧，我唔可以俾佢咁样发脾气嘅，又或者系话啊，我明白你发脾气，但系我又想你。唔好喐手，唔好喐腳，得唔得咧？咁其實真係唔得咯。咁喺呢個位咧，即係最緊要就係當個另一半啦。其實你嘅另一半都係啦。咁啊，當佢有情緒嗰陣時啦，咁就最緊要冷靜啲啦。嚇，咁啊呢件事就會係解決得會好好多。如果唔係咧，就好似火上加油咁樣啦，好即係燃燒到好緊要啦。咁其實就好容易會出現啲家暴嘅情況噶啦。 嗯，好大嘅反省啊！因為我知道咧，有啲朋友幸福嘅、好彩嘅，就尋日過得好開心。但係呢啲情人節呢啲大時大節咧，都係一個 trigger 位嚟嘅，都係一個引爆點。咁亦都知道好多係喺尋日可能係不歡而散啊，或者係有啲嗌交收場啊咁啊，可以趁住今日。情人节过后反一反省先，下次再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又可以参考 Clara 今日嘅 tips。多谢晒你啊， 唔好客气。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公众投票现正展开，可投选奖项包括。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歌手大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最有前途新人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同歌手，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上星期同大家讲过健身到底系乜嘢一回事，当中亦都牵涉到咧就系健体同埋健美嘅。健美我哋就讲咗佢哋嘅规格，但系到底健体又系点样呢？原来健体嘅要求睇嘅系肌肉嘅均称度、对称性、肌肉形态等等。同健美嘅肌肉嚟到比较嘅话，健体嘅肌肉唔能够太大，但系亦都睇落去唔可以太单薄，亦都唔能够清楚睇得到咧就系肌肉嘅线条。咁但系肌肉都仲系要呈现出好结实嘅状态。健体同埋健美嘅差异，除咗健体比较不太重视大髀嘅肌肉之外，更加追求嘅咧就系自然形态嘅展现啦。所以同健美比较，用药嘅情况去到推大自己肌肉咧，可以话有不一样嘅情况啦。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一样嘢旁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浩。 双手猛摇，想找紧却空虚。 中的声音，诉说世间脱序，而原来沉睡可更累，而从来是什么作祟？似海的涌浪太多，路过了心烦，偷偷喘息那瞬间，发觉太孤单。单色彩混沌的空气，无人能找避，盖过天地。尽管自首，可否遁走？迷途之后，能如何依旧？如曾与我中欢那大梦，关上了，留下窗边缝隙之间，仍然天空的光线。 嚟到星期三早上的晨光第一线追踪三十一时段，咁啊揾阿畅出嚟先。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今日夜晚唔知道电视三十一台有咩精彩节目呢？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七点半继续带嚟盘点政策啊。咁啊，今集咧就一齐聚焦喺呢个南区啊，即系港岛嘅南区。咁啊。近年咧，南區咧逐漸咧就係有好多變化，即、就、係、是、政策上面咧為呢個社區帶嚟咗好多唔同特色嘅發展啊。譬如咩咧？譬如數碼港嘅發展啦，咁啊成功推行咗唔少金融科技同埋創科項目。咁啊另外啦，即係呢個港鐵啊南港島線嘅開通同埋活化工廈等等嘅計劃咧，即係亦都帶動咗南區嗰啲文化旅遊同埋創科嘅發展嘅。 哇！係啊，南港島線呢個都真係非常成功，再加上南港島線而家金鐘嗰度轉車咁方便咧，因為我自己都係住新界東喎。哇！新界東而家噏一聲咧。眨下眼已经 系啊， 系啊，已经去到南区啊，几快啊！ 即系呢啲嘢真系好，我细个都从来冇想象过咧，即系所谓火车啊，即系通铁可以去到港岛啊嘛。 系啊， 几 amazing 啊！ 由我哋细个嘅时候，净系见青马大桥都已经哇目定口呆。以前我哋梗系要坐船噶嘛，青马大桥起嗰阵时候都已经眼擎擎啊。呢个南港岛线都系一样啊，而家真系好快脆就可以去到南港岛一带。 冇错啦，咁啊。 即係政策上面啊，即係對南區帶咗好多益處啦。咁我哋今集咧就邀請咗咧立法會嘅議員啊陳家沛啊，分享一下咧地區上面同埋立法會之間點樣一齊咧幫助推動呢個南區嘅發展啊。咁啊，無論你住喺南區定喺南區工作，定係得閒會去南區玩嘅朋友咧，都要留意一下今晚七點半啊嚇。 誒、哎，你講啱咗呢個界別啦，我係得閒去南區玩嗰啲嘅，所以我都會繼續留意住呢一個七點半鐘嘅盤點政策講南區嘅。另外八點鐘嘅時間咧，都係有醫生與你。 冇錯啊！咁今集咧同大家探討下呢個心臟病嘅問題啊。嗱，心臟病咧係香港第三大嘅致命疾病嚟嘅。咁啊，但係咧好多患者咧，往往都未必自己知道啊，即係好多突發嘅發生。即係好多人咧就誤以為咧心臟病係年紀大咗先會有嘅啫。但其實原來咧近年咧心臟病有年輕化嘅趨勢喎。咁啊，今集咧我哋會介紹咧常見嘅心臟病嘅類型同埋病徵啊。亦都會咧講解一下咧飲食當中咧有啲乜嘢隱藏危機咁話，咁大家咧可以喺即係從生活細節做起預防下心臟病嘅。 嗯，呢個緊要啊嚇，咁既然係三號殺手，我哋都要留意住啦。另外十點半有咩節目呢？ 咁啊，帶俾大家一個紀錄片叫做《民意大數據》啊。咁啊，《民意大數據》就係講下啲民調嘅。咁啊，過去一百年咧，嗰啲民調咧、民意調查咧，即係。是用一些傳統的調查方式的，但是呢近年因為社交媒體興起呢，即有很多翻天覆地的變化，那啊很多時呢那些傳統的民調那些數字呢跟不到的現實了，譬如什麼呢，話說2016年的美國大選啦，2019年加拿大大選啦，同埋之前嗰個英國嗰個脫歐公投咧，幾次嗰啲傳統民調結果咧都落後於呢個大數據嘅預測啊。咁啊，因為而家咧我哋用咗好多人工智能，加上嗰啲深度學習嗰啲大數據民調咧，即係但係我哋即係佢哋知道準確咗，但係佢背後嘅原理係點樣嘅咧？即係而家。呢、這個大數據嘅民調係點樣玩嘅呢？咁今集咧呢個民意大數據呢個紀錄片咧就會同大家一一去剖析㗎啦。 係啦，咁大數據係咪真係左右住我哋人類嘅將來呢？可能喺呢個民意大數據自己睇完之後咧，都會揾到啲端倪啊！嚇，十點半鐘嘅時間大家留意住啦。今日唔該曬阿昌，拜拜， 拜拜， 亦都唔該曬小白啊，唔該曬阿昌啊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有线宽频旗下的有线电视获政府批准交还本地收费电视服务牌照，今年六月起终止收费服务。有线宽频行政总裁黄思远说，有线收费电视客户由100万人下跌到目前68万人。形容不只是香港，全球收費電視服務都難做，因為很多內容觀眾都已經可以在網上收看，因此有線未來的發展是做好觀眾覆蓋率和集中資源做好節目內容。黃思遠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有線電視認為香港觀眾對廣東話節目仍有需求，因此應該做好節目和增加網上服務。他強調有線電視現階段沒有裁員計劃，更加正是招聘。另外他說，使用綜合服務的客戶不用擔心，因為整體收費是分開收費電視和寬頻服務。中國駐南韓大使館在微信公眾號公布關於恢復簽發南韓公民赴華短期簽證的通知，表示自今個星期六起，中國駐南韓使領館恢復簽發南韓公民到中國訪問、商務、過境和一般私人事務類別的短期簽證。南韓日前恢復向中國公民發放赴韓短期簽證，指中國的新冠疫情流行已經觸頂回落，趨於穩定。烏克蘭頓涅茨克州城市巴克穆特繼續是俄羅斯猛烈攻擊的目標。西方傳媒報道，俄軍大部分炮火集中在這個東部重鎮，當地烏軍已經鞏固陣地，估計雙方會爆發激烈巷戰。地方官員形容巴克穆特沒有一平方米是安全，所有土地都在敵人炮火或者無人機的攻擊範圍之內。

CHK 有音乐，有快乐。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十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十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候选金曲包括 《小船大海》，作曲柳仲贤，作词陈咏谦，主唱周柏豪。 傻傻问你，可仰望谁？若你 Lovers， 作曲杨宗盛、邱文善、苏奕成，作词周耀辉，主唱 Eden 吕卓安。 为何为何密云在散开？为何为何艳阳在绽开？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我周末很忙啊，细猫，公司个文件柜又冇箱死喺地板，点知啲文件又摆得唔好，成个柜反晒落嚟啊！今个周末有排执啦。 Sarah， 文件柜嘅存放方法应该系较重或较易打烂嘅物件放喺文件柜嘅下层，较轻嘅先系放喺上层。 你真系要帮下佢啦。不过如果想知更多，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案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办公室环境够舒适，员工表现更出色。我系细猫应志源。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今日系乜嘢日啊？昨日是2月14号情人节，好多人都知道。如果你有另一半，就算你不知道，他都会给你一些暗示。如果还不发觉，暗示就会变成明示。这些日子怎会不记得？一年里面必定有些日子一定要记住。特别的节日，两个人之间的纪念日，你的生日，他的生日，相识第267日，相识第268日。这些日子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记，但是如果你不记住，恶运就会跟住你。总之每一日都会有一个特定的纪念原因。春秋二祭这两日例外，因为很多人就是不记得这两日。早前有一个调查报告指出，通常女士会喜欢记住特别的日子，男士会比较大头虾。原来女士本身对记住特定日子敏感度高一点，男士相对容易忘记，所以当两个人一起，一个记得，另一个就算不记得，都会有人提提他。如果两个都记得，那就可以一起安排庆祝节目了，不用提来提去。两个都不记得的话，那就皆大欢喜了，当没事发生。我成日觉得比较重要的节日应该连续三日都要有特别的名称，例如中秋，8月14迎月，8月15赏月，8月15都过埋了，8月16都仲要追月，12月24是平安夜，12月25圣诞节，12月26博圣地，2月13和15号都没什么特别名称，所以在一年里面的节日，情人节不算是重要的。如果你真的觉得2月14号很特别，那你知不知道2月15号是什么日子呢？你可能会说，重要的一天已经过了，最多未是普通的一日。 或者叫情人节翌日咯。二月十五亦系单身者留意日 ，Singles Awareness Day， 简称 SAD。呢一日亦可能喺情人节前或后，目的就系希望大家关怀一啲单身人士，甚至为佢哋提供方法如何度过一个人的情人节。呢一日个名字都话咗俾你知啦 ，SAD Sad 伤心的一天。二月十四，单身一族冇办法有一个两个人的情人节，过咗嗰一日，自己一个都要庆祝下啦啩。其实点解我哋要为某一啲日子加上一个意思？为咗提醒自己呢一日同一年里边嘅364日唔同，还是我哋觉得每一日已经过得冇意思？所以点都要帮呢一日加返一个与别不同嘅名字。其实加咗之后系咪真系好过啲呢？每一日俾到我哋嘅意思唔系嚟自究竟佢有乜嘢名称，系嚟自我哋嘅心境。只要你系一个有情嘅人，日日都可以系情人节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在春风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 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啊，头先听钟哥你嘅九点半钟梁荣忠，我终于忆起咗点解呢个系黎明唱嗰一段。 啊、 我终于啲画面出晒嚟啊！真系啊， 就系、是、甜蜜蜜咯。 系咯、啊，哦，琴日先讲完， 系啊，甜蜜蜜啊嘛，我哋 哦， 唔算得拣俾你噶， 系啊， 因为黎明仲有另外一个， 是你， 系啊，黎明仲有一个诶、真系喺录音室嘅版本， 系 系咯，我印象之中佢系唱嗰个噶嘛，跟住突然间我就系听到头先个 mixing， 诶咁嘅，即系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会。觉得我啲黎明唱到咁嘅，哦，原来就系用翻电影原声大碟入边嘅一卡 有个版本嚟噶， 系、 咁你听嘅时候就系真系嗰个角色唱嘅嗰只 角色演唱版呢、這个，即系投入咯，即系你入咗入个角色。 你先用到個角色嘅唱唱到呢個 畫面又翻曬， 係啊係啊， 就唔係淨係話黎天王唱嗰個嘅感覺啦嚇。好，今日咧又同大家講下啲咩咧？嗱，2月15日啦，今日咧我啊想食飯，因為尋日咧都已經食咗啲西餐啦，好多朋友都食咗西餐啦，咁啊亦都可能大出血咯，咁又想慳翻少少，但係又想食得好嘅話咧， 食兩餸飯咯，簡單啲啦，幾廿蚊。琴日食得好，今日 係 啊，其實你有陣時一個屋企都係咁樣調節㗎啦， 啱啊，我都係㗎。 是啊、 即系我喺两餸饭嗰啲地方咧，我当佢28蚊啦，28蚊叫做我买可能两 set，买两 set 跟住翻屋企，然后就再炒多个鸡蛋。 所以 其实已经、OK、 如果唔想有呢啲咁样嘅反差咧，即系一日好一日唔好，得两个方法嘅啫。一你日日都食得好啦，二 日 日 食 得 唔好，日日食得好都又好 heavy 嘅。 啊、 今日呢个咧食得都算系好，而且个做法咧亦都系相当之简单添。咁、我自己亦都几喜欢食嘅。咁就系用电饭煲都已经一个电饭煲做晒所有嘅步骤噶啦。咁就系嗰啲鸡饭。焗嘅或者系蒸煮雞飯，咁啊做法都相當之簡單啦。咁啊要準備嘅材料咧，咁啊當然係要雞啦。咁你又唔使話成隻抌落去嘅，因為而家譬如啲年輕一輩嘅，咁都唔係話個個好中意下下都成隻雞抌入去噶啦。咁可能買一啲冰鮮嘅，咁啊雞髀肉其實都已經我覺得係 OK 噶啦。咁當然要溶雪先啦。跟住你要處理佢嘅，咁啊點處理咧？又係好簡單，因為最麻煩咧就係你一隻雞處理啫。咁但如果你話我淨係得個雞髀肉嘅話咧，其實坊間有啲直头佢连埋骨都起埋， 起埋。泰国嗰啲有阵时，夏天咧、我都想即系操得好啲啊嘛。咁嗰啲泰国无激素又无骨嗰啲咧，即系一个 lunch 噶啦，系咪啊？ 嗰啲一大包，即系食到你笑。好啦，然后咧佢如果你中意有骨嘅，咁当然可以啦。咁有啲朋友就会中意就自己要买个骨翻嚟，就自己就剪开佢，因为佢觉得咧有阵时嗰啲叫做冇骨嘅鸡髀肉咧。啖啖肉就少咗嗰種雞筋嘅口感，咁、有啲人就會中意食埋嗰個嘅口感嘅。好啦，咁如果你話咧今次呢個介紹嘅一個飯啦，咁啊用電飯煲都已經整到嘅雞飯咧，好容易整嘅啫。買咗啲雞髀肉翻嚟，然後咧就等佢溶雪，跟住就剪開佢一嚿嚿啦，一嚿大概都係好似你當食嗰啲。牛肉飯咁佢都有雞飯噶嘛，咁食到佢咁上下 size， 咁就你就當佢叉燒咁大嚿啦、好啦，跟住將佢斬斬斬斬斬，切切切切切，然後咧就開始要醃佢啦。咁啊醃佢嘅時候都係好簡單嘅啫，用啲最基本嘅材料就已經可以整得好食。你需要嘅係生抽、老抽、少許鹽。同埋少許嘅糖，跟住最緊要咧就係落翻啲姜啦，同埋要準備定啲葱，咁啊我嚟辟辟佢啲味啦，咁啊亦都可以咧就提升佢嗰個嘅鮮味嘅。好啦，跟住你咧就要喺個碗上面撈佢啦，撈完之後咧，你只係需要醃佢大概30分鐘，30分鐘，跟住佢嗰啲味道咧都味道同色咧佢都上曬，同埋入曬噶啦。咁喺呢個時候你就可以將個電飯煲，譬如你已經準備咗兩杯米嘅，咁你就放入去啦。咁你啲米要先洗咗佢先嘅，但唔需要落水住，因為喺頭先我醃製過程入邊咧，我除咗醃之外咧，我亦都可以加少少水喺度咧，就令到佢嗰個味咧就更加融入去嘅。咁亦都可以啊，頭先講漏咗就你可以落麻油，麻油有另外一種香喺度。好啦，咁跟住你就。落嗰個雞嘅時候啦，就將你個米先洗咗，就放喺嗰個電飯煲入面，跟住你就將個雞咧就放喺上面啦。放咗上面之後咧，你除咗雞之外咧，亦都抌埋嗰啲姜啊、葱啊落去。咁我自己都中意咧，落埋啲香菇嘅，因為冬菇我覺得喺呢個配搭嚟講咧，都真係。好容易就配得好食啊！系啦，咁跟住你我自己準備定，譬如4-5嚿嘅冬菇，屋企人多嘅，咁就走咗去食，將佢切開佢，又係一細嚿一細嚿，但係唔使粒狀啊，一細嚿一細嚿，咁啊亦都有啲咬口嘅，咁啊喺呢個時候就放埋入去啦。跟住你喺我哋頭先醃嘅時候咧，都有少少嗰啲醬料，仲會喺個碟上面嘅，即係有少少水咁啊，嗰啲水啊、汁啊咁樣，咁亦都可以將佢倒埋落去嘅電飯煲入邊。咁你發覺個水咧？應該係未夠嘅，即係未夠煲飯嘅。咁你就自己就再加普通嘅清水又得。咁如果你話有啲人喂中意食，好似煲海南雞飯咁，咁你咪用翻海南雞飯嘅湯、上湯去煲個飯啫嘛。咁而家呢個都係一樣嘅。咁你中意濃啲味嘅話咧，咁你咪可以加少少上湯。如果你覺得頭先嗰個醃料個湯嗰、那個汁、那個芡咧都已經夠嘅話咧，咁你咪就再加清水，咁唔使咁濃味啦。咁又或者之後先再補翻啲味道。然後咧你就放喺個電飯煲入邊咁啊撳掣咯。佢真係一拍上嚟嘅時候咧，你俾佢可能焗多佢10多分鐘咧，一打開，哇！嗰種～ 雞飯嘅香味咧就已經飄曬出嚟、 哦， 而且咧呢啲飯我好中意就係一個原因，因為咩呢，香港即係都市人嘅生活係忙啊，但係你用好少嘅時間，然後就叫咗個器皿去到幫你處理大部分嘅工作咧，我覺得整出嚟又好食，亦都好簡單，同埋冇咩洗。咁、 嗯、 你個電飯煲，一個電飯煲有咩洗？你就係洗個電飯煲，同埋洗、嗯、洗多幾個碗筷啫嘛。 洗錢咯， 同埋洗錢啦。最好就係佢又唔係話好貴啊，呢啲成本。咁、嗯、所以你話尋日如果喺個情人節嗰度，你都已經大出血啦。咁今日又想食翻飽嘅，但又唔想太貴嘅，呢、這個都係一個嘅選擇嚟嘅。 咁、嗯、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啦， 啊、 究竟點樣可以製作出 唔夠餸嘅，咪加多個兩餸飯喺度咯。 係啊， 係啊，咩啊？唔夠餸飽啊嘛，想 係啊，都好嘅。 天氣凍啊， 好啦、 啊。我的享樂時代。 琴日咧，阿欧话想讲嗰、那个Super Bowl 嗰、那个嗰啲、宣传片啊嘛，争个闪电侠，我话琴日唔好讲啊，因为琴日要带啲话题俾大家，唔好讲嗰啲咩串流平台啊、电影嗰啲题目，惊你嘅伴侣唔喜欢，咁所以今日讲得啦啩，今日都25啦， 今日讲得， 系啊，琴日有啲咩事，今日可能一系就见，一系就唔见噶啦。 我睇完有啲唔明啊，嗱，虽然咧睇呢个闪电侠嘅trailer 首先免费睇啦，同埋套戏有排先上嘅，其实 六月先上啊， 六月。先上，依家都系仲讲紧二月，系啊，有排啦。 不过呢套而家上到咧，大家都定一定嘅。之前咧，佢换老细咧，啊，换咗 James Gunn 嘅时候咧、嗯，大家喺度估会唔会呢套戏都唔俾上？ 系， 因为之前佢一去咗个新嗰、那个即系华纳嗰边之后咧，咁跟住连之前拍咗嘅一套电影《蝙蝠女》咧， 嗯， 拍晒噶， 系 成套报销。 哎呀，真系串流平台都冇得睇啊！ 串流谂住话，不如我哋唔喺呢一个戏院上，串流平台得唔得？串流平台都剁埋、 嗯， 即系唔俾佢上，直头报销咗， 直头摆咗喺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冇人知道， 冇人知道。 因为咧，其实如果讲闪电侠咧，呢、一个男主角咧，我之前好中意睇佢做戏，但系咧呢啲就系咁噶啦，越系好睇嗰啲男演员咧，越系曳嘅， 系啊， 即系做埋啲嘢， 嗰啲新闻咧， 古灵精怪系咪先？ 未晒谱， 佢、拍嗰套边度啊？知道个魔法嗰套啊嘛？ 沙丘啊，系嘛？ 诶，咪邓不列多的秘密嗰、那个系列。 哦， 之前 嗰、那个冒起嘅咩？系咩？佢系拍《怪兽与他们的产地》冒起嘅咩？应该唔系啊。 佢其中有一个角色系佢嚟嘅。 系啊系，好似系印象之中。但我印象之中就佢有另一啲作品都 有嘅。 系啊，我觉得几好睇。同埋咧，之前咧《正义联盟》咧、其实最好睇系佢嘅，我觉得即系喺 有啲位系舒服啲啦。 系啦、啊，即系佢就做咗咧。如果喺漫威嘅宇宙嘅蜘蛛侠嗰个角色， 系啦、 因为咁啱得咁巧咧，蜘蛛侠上次打开多重宇宙咧，就系、又系想挽回一啲嘢，跟住就揾咗奇异博士帮佢搞。 今次又系啦。 但系咧，闪电侠就自己已经可以打入多元宇宙，因为佢真 系 好鬼快， 系啊， 神速啊嘛， 系啦，可以快到。用量子咁样去穿越多个平行时空，就系闪电侠嘅劲啦咁样。 可能好多人都会喺度讲，喂，系咪抄漫威嗰边啊？呢条桥其实唔系嘅，因为喺漫画嘅世界，漫画嘅世界咧，其实两大阵营咧，美国即系漫威同 DC 咧。其实两边都有玩过呢条桥， 系啊， 两边都玩紧呢条桥添， 系啊。 不过只不过系你又玩，佢又玩，大家都系要好多唔同嘅平行宇宙，又过去未来咁样， 系 都系玩紧呢一样嘢嘅啫。咁并不存在于你抄我定我抄你嘅，即系根据原本嗰个古仔啊，大家都系。但系你话当年边个抄边个咧？我就真系唔知 道，系啦系啦，不得而知。因为佢哋啲漫画师咧都转嚟转去噶，即 系 可能 跳下槽啊， 画到第四期嘅蜘蛛侠平行宇宙，第五期咧已经，哎，嗰边咧D 字头揾我过去啊，我就过去咯。跟住画画下，哦，其实嗰边个宇宙画得唔好喎，我重新喺呢度开展一个多边宇宙先咁样。 不过今次咧就系话，因为旧年前年啦，好似计翻条数。咁佢哋蜘蛛俠已經有咗呢一個套路啦嘛，咁、你而家仲早，感覺上咧，如果你唔熟漫畫嗰啲咧，就會覺得你係咪抄人啊咁樣、 但係咧講到蝙蝠俠咧，喺個 trailer 入邊咧已經有兩位啦、我冇記錯就係、賓艾弗力，你會見到又喺度啦， 喺度已經出咗啦。 另一位係咪基順比爾啊？ 唔係佢反而見唔到佢喎， 係咩？ 反而見唔到佢喎。去翻去Michael Keaton 喎， 係咯， 八十年代、 Michael Keaton 啊。 真係電影版嘅Tim Burton 拍嗰個版本嘅蝙蝠俠， 哇！ 即系我 系 咯，印象之中系睇到咁，跟住咧又超人啦，咁佢又唔系用翻嗰位超人， 有第二位超人啦， 用咗另一位女超人， 呢个就唔系超人啦，因为嗱，传闻咧，传闻咧，当时拍嘅电影咧，真系超人咧系阿 Henry 系有拍嘅， 系系 传闻，但系因为 同巨石强森一齐同立翻咗啦，同阿 James Gunn 系啊， 冇咗， 系啊， 但系个戏本身。是已經有呢個女超人出現嘅， 哦， 係有嘅。咁但係咧，你睇到佢個反派咧，就係、是、當年即係嗰個Man of Steel 嗰個反派咧，係喺翻度嘅。 係啊， 即係話， 因為佢要做翻少少超人之死係咪？ 即 係 話嗰個超人嘅宇宙係同呢度有關係咯。但係佢就冇咗嗰個超人，佢俾翻個女超人嚟。 咁點寫啊？個故事點寫啊？ 所以就要睇啦，所以就要睇啦。因為佢好簡單，佢就話當其時嗰個宇宙。那個世界被改寫咗咯，原來超人冇嚟到地球咯， 哦， 女超人嚟咗地球咯，因為佢同一個星球嚟噶嘛，咁佢可以點寫都得噶嘛，咁但係到底 因為已經去咗另一個平行時空啦， 但係到底裏邊想玩啲咩嘅花神咧，就真係要睇套戲先至，你到而家都估唔到。 系， 但系都系有唔同嘅蝙蝠侠啦，有唔同嘅超人啦，咁样即系。 但系冇 Wonder Woman， 冇神奇女侠， 又系唔知， 系 传闻啦，传闻拍咗嘅，即系应该系有嘅，咁但系而家都冇，究竟系剪咗啊，唔俾你睇啊，定还是系点咧？ 定还是系彩蛋咧？ 系咯，定还是好似 Garfield 个蜘蛛仔咁，系咁话 say no， 结果你套戏又见到佢， 就会见到啊， 真系唔知啊， 而家真系 呢 个。 不过佢哋开展呢一页咧。是可以另间公司进入另一个范围的。Suppose 他们那个开展新一页是应该挺好看的。 起码你看他 trailer， 你觉得 会似样 吸引啊嘛， 系啊，因为我即刻都 send 俾你哋睇咯，我都觉得肾上腺素上升。 系啊系啊，咁睇下即系大家上网揾嚟睇下啦，呢啲 trailer 就吓。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